飞哥，他差呢轮我记得，今次咧就典型荒谬最拿手嘅旅行记录。咁就啱好有两个荒谬人咧就去日本玩，咁又叫做都有啲嘢讲下嘅。咁我就滚搭佢两个上嚟讲，咁啊自我介绍先下啦。 啊，小直啦 ，Happy 啊， 系啦。咁先讲咗。十年冇去，十几年冇去日本，一嚟就连去两次嘅边 系 嗱，上次你就系以前咩事啦？今次点啊？今次 今次其实就唔关我事嘅，我系俾人逼去嘅，我系俾人逼去上飞机嘅。咁点样讲咧？我家姐系呢个羽生结弦 fans， 咁啱啱四月头佢喺仙台有 show 嘛， 嗯， 咁啊谂住买飞去睇啦，咁啊上之前佐贺佢。都去咗嘅，佐贺嗰次去咗，但佢觉得一丁有去，觉得唔过瘾。咁二来，去开仙台，去开东京，不如搵个熟嘅去啦，拉埋我去啦，咁就咁点知咧就个我哋当年 Love Fly 成日讲啲全灭咧，就终于佢哋都全灭啦，买唔到飞。 哦，点买？佢依点买飞啊？佢哋我唔熟，而家佢 其实似嘅，似翻我哋睇 Love Fly 睇 IMAX 嗰啲嘅，佢有 即 系有点讲咧？因为羽生而家系朝日电视台冠名帮拖嘅，变咗今次嗰个 ISO 咧，佢就朝日首发迷飞， 吓、 啊，即系抽飞， 系啊系啊。 咁佢又好、啊，香港有得抽、啊，即系你唔使我哋 EPOS 嗰啲有咁咁繁交，系啊，要行区限性咁嘅。 唔系咁啊，啲佢国际化咗嘅，即系你入翻国际电话落去，佢都受嘅。 咪虽然咁抽飞， 佢都即系佢受香港电话先啦。咁抽飞抽，因为佢好似我听翻就话几种方法嘅，一系就电视台抽飞，一系就可能佢啲赞助商唔记得Sucedo 定边间啦。咁买嘢送飞嗰类，咁即系几个途径啦，咁但系都唔中啦。 嗯， 咁唯有得翻一局小时就睇呢个 Live Link， 冇计噶啦，呢个最 Live Link， 咁啊 Live Link 就其实 Live Link 都 kick 嘅，我嗰日帮你睇都 kick 嘅。其实点解咁讲咧？佢喺官网有条 link 去睇，官网有条 link 射你过去买 Live Link 嘅飞，但系咧首先系要官网佢自己嗰条 link 埋先。 哦， 嗰条 link 买唔到咧。就你只能够博喺现场买飞啦，即系戏院买啦。 哦， 咁如果嗰次系咩咧？就我哋落，首先系买唔到现场飞啦。 系， 跟住就博，我哋落地喺嗰边买 Live Link 飞啦。咁真系落咗地先至买到，仲要系去真系去哥斯拉买。 哇，最多行动买到先啦，你 即系当然啦，好在嘅系最后最低限度叫买到啦，因为我哋落地最近嗰日 Live Link 就4月9号，如果唔得咧就13号，咁13号其实叫 Live Show 嚟嘅，即系重播嚟嘅，咁九号嗰日其实最衰系点咧？九号嗰日唔系官网截飞截九号 Live Link 飞嘅嗰日咧，就我哋上机。即系根本上唔会，你完全冇方法掂到个官网买飞嗰度， 上唔到龙。 因为调翻转官网买 Live Link 飞咧，佢系经睇下先，经 PR 啊 ，PR 就要 PR 就唔 EPASS 一样要用日本电话啊嘛， 咁就大镬啦。 我只最后我同佢 check 完之后，只能选择落地即刻买。咁唯有真系落多地喺东京，我哋喺东京嗰日买，喺林即系叫做头，我唔记得7号定8号买噶，你已经去到好问嘅，其实都还好叫买到。 咁啊，以前你 live viewing 嘅话，你又非常容易买，理论上买到嘅。 相对买啲嘢，因为我睇翻官网 list 出嚟，其实东京开嘅戏院系多嘅，你肯揾系揾到嘅一定。咁二来佢叫识路咪去哥斯拉咯，但系咁点即系咁大只哥斯拉喺度，唔好立即去啩咁样，去嗰度买咯。 即系点复杂都好，起码见到一见到摸上头，抬头一望见到， 你至少有个真系地标啊嘛。 东 宝 包佢 呢座东宝戏院真系地标啊嘛，一定唔到啊嘛，系咪先？ 即系话高唔知边度嘅话， 咁变咗系最 好拣系咯。 即系前后嘅八日就系我陪屋企人去，即系睇雨新之余就系赏花咯。去咗三个日本叫做出名睇樱花嘅，即系你系离开东京啊，离开东京嚟嘅最比较出名嘅三个赏花地点咯。 隔篱神奈川啊？ 唔止啊， 唔止啊！ 我先去咗立川 啊， 立川嗰个超和纪念公园 吓， 嗰度 都远噶啦都， 嗰度都 其实坐成个钟车啊， 系咯，你话东京都嗰度打 坐中央线都要成个钟啊， 系啊，要噶。 跟住去到仙台就前后脚先去咗呢个千本樱 啊， 一日千本樱，一目千本樱 啊， 即系嗰条河啊。 哦，边度？ 一目千本樱嗰条河，咁佢系出名系两个车站中间嗰一节河咧，全部种咗千二棵樱花。咁、 啊、 我哋嗰日嗰段时间就啱啱真系满开，咁啊最靓嘅时间嘅啦。咁然之后 last 嗰下就再去远啲嘅，其实因为仙台去一目千本樱都好，同埋龙樱都好，两个地方咧其实翻向东京翻转头嘅。 白石嗰边啊？ 系啊，白石嗰边嘅，咁变咗两日都系翻转头，坐新干线翻转头，其实前后计我坐咗六程新干线嘅。 赚、哦、晒。你去地方周围走就正常啦，呢、這个 咁点解赚？即系你话坐新干线买 pass 系赚晒嘅咁样。咁、啊、跟住第三日就去第三转就去咗龙樱啦。 啊 咁啊，龙英又系啱啱满开嘅日子啦。 哇，咁只车几运喎！ 其实 唔系啱啱嗰礼拜去，基本上都开晒噶啦。基本上 一来好， 今集都好多 系。因为其实 plan 去之前系惊咩咧？就系惊未开。 呢下先问题啊嘛。 因为大家都知呢排啲天气 变 晒龙咧，又热又暖咧，你都唔知佢开咗定唔开咗未。 开唔开出嚟？ 吓、啊，跟住去到三月中开始真系 plan 要 book 酒店、机票成嗰阵时，喂望紧。喂，关车先啱开咗喎，大佬，赶唔赶切噶？嗰时仲系担心呢样嘢。去到临飞，去到四月头啦，四月一二号啦，我开始讲，似咯，东京开始开咯，啲花，即系有啲地方开始开咯，即系谂紧啲会唔会赶得切咧？或者即系到嗰日去就中咧，咪搏一搏啦，即系中咗咯，叫做。 有时樱花开我好啊，好难就嘅时间。 运气问题。上次去四角，我都估四角应该开咗三月尾嗰阵时，但系结果未开。 虽然嗱，即系咁多年叫做追日本天气都知嘅，樱花其实大概时间就冇死错嘅，只不过系你去嗰段时间系撞正开晒啊，定开到半老啊？ 唔系或者你稳阵嘅话，咪何准樱咯，二月中去。应该包稳阵咁滞嘅， 系啦，又或者大路啲嘅，你喺翻东京，喂，新宿御苑啊， 三月中或三月尾咧，三月咯， 嗰一扎就基本上三月尾左右就开晒噶啦，点都冇死错。 三月好似咁，上次我去到三月头已经开咗两铺，喺上空又开有开啊，虽然好即系开两铺开，但开咗两开两铺叫睇咗我。 开始有先咯，叫做，即系你唔会话去到麻麻摸，喂， 乜都冇 咁嗰只咯。因为始终日本人自己都好重视，即系樱花开嗰段时间嘅、嗯。你睇新闻一定会讲嘅，开咗未开嗰啲。 真系一个节庆咁样当系啊，大家 系噶，因为我嗱点样咧？立川超和公园嗰下就冇咁多人嘅，因为地方真系大。 啊，同埋即 系嗰度 稍远咯，其实。 一来唔近市区啦，本身你立川市，头先都话我要坐中央线坐一个钟车， 差唔多啦。你中间经过几多三英啊？ 过晒三英 系咯，我知，好，仲要行多段路噶嘛？ 总务线唔到啊？ 系啊系啊，你要中央线噶啦，嗰度 中央线， 中央线到三英啫嘛。 总务线去到三英嘛，三英要再过啊。 系啊系啊， 立川 国分寺再过，去到差不多上山。 咁还好嘅系就车站出嚟行十分钟到已经去到公园最近嗰个入口。 吓、 啊，因为好大嗰、那个公园， 大就个象之头， 十平方 kilo。 这支头再大啲啊！ 唔系，我直头望翻佢本身嗰张地图啊， 系咯， 佢嗰个 scale 啊， 啊， 真系十平方 kilo 噶， 十平方 kilo， 一乘十，真系一乘十噶。诶、嗯，我可能啲下边啲 跌咗少少嘢， 水樽，唔紧要。继续，因为佢仲隔篱系一个自卫队基地咧， 吓、 啊，系占地都系大得嚟咧，系周围冇嘢嘅，真系可以讲。 基地附近应该都冇乜特别嘢噶啦。 好。冇，至少冇高楼。 系啊， 至少冇高楼，最高都真系隔篱栋 IKEA 噶啦。 吓、啊， 四五层嗰啲， 欧力嗰啲咯，系啊， 四五层附近啲欧力啦，嗰啲嘅， 应该大概估到咩情况，全部平原，跟住有啲欧力，有啲大，有啲即系啲泊车铺。 所以你就算喺公园望翻出嚟咧，你只系见到船，会特登入栋嘢喺度咯。 系 呢样好， 个景观好啊，其实 吓景靓先啦，地方够大，亦来佢。 其实主要话上花嗰边就要收费嘅， 啊， 咁又唔系贵，500英落楼，500英唔使， 冇所谓啦，500英， 系啦，唔使俾佢啦，一二来 你一直去到车费当车费去咗算啦。 你朝我当你朝早十一二点入去，你行到4-5点落山，即系见太阳开始落山先出嚟都仲得嘅。 咦，其实我老实讲句啊，你想舒服啲嘅，你搭特急都得啊。 真系行一日嘅嗰度可以。二来佢本身收即系叫做收费嗰 part 叫做5:30定6点收嘅。 吓， 即系如你天黑 最紧要夹时间嘅啫。其实我迟到真系唔 睇。如你天黑都好，喂，你早入去咪慢慢行，几个钟真系行得到嘅，几个钟行得晒。 得，即系你唔好谂住赶行程。 赶嘢 系啊，行到几多行完咪走， 一来啦，二来 喺度咯， 因为。跟住我行到差唔多4-5点开始，诶谂住走啦嘅时候的，即系就算公园有 alarm 开始话，诶我哋就嚟收院啦，一个钟左右，就一个钟前开始嗌收， 系 嘅，嗌 alarm 先，都有人入紧嚟， 吓， 证明其实对咗佢哋都唔介意，即系行个圈都仲得， 系啊， 一个钟。 讲真啦，500英，唔好讲而家咁低嘅月会预算啦，就算七算年代啊，得75蚊啫嘛。 依家度十算你都系50， 咪就咯， 十算年代50蚊，喂，50蚊你去一个真系叫做 系啊，真系值得睇嘅地方， 一个有翻上一大嘅公园去睇花，去睇城。二来，喂，佢唔系净系上樱木。 你当咩咯？公园维即系维嗰啲咩？ 真系维持费咯。 系啊， 你公园维持费都要啦， 系啊，咁维持费啦。因为本身超和纪念公园有咩咧？有樱花睇，有郁金香睇。 哇！ 我哋即系而家呢转啦，春天呢转啦。咁夏天好似仲有唔知菊花定乜鬼嘅。总之佢其实。一路佢成个公园种咗好多唔同嘅花嘅， 系咯，即系佢唔限止一个季节咁样， 同时间去都有嘢睇到嘅， 系咯，咁好啊，即系起码用尽晒嗰个地方，唔会 用得尽嘅，咁变咗系你话喂，真系纯粹话我想搵个好大嘅公园赏下花啊，睇下嘢啊，其实嗰度值得去噶， 嗯， 系咯，如果500英系绝对抵嘅，依 个你五百英入场，我连埋你车费前后1000英就赚， 纯粹咯， 1000-1000 到嘅啫嘛。我嗱中央线贵啲嘅，中央线差唔多700英嘅啫。 吓， 咁你我来回车费成2000英搞掂，你唔计食嘢嘅话， 搞掂咯。你悭悭地可以咁做咯。你都红咗烧 肉，我都话你话冇嘢做，想搵个地方同你磨一日嘅，绝对磨到。喂，磨完我临收院，5-6点出翻嚟，你行啱个出口嘅对面就 Eki 啊咯，坐低食个 系啊，食咗嘢先翻去咯， 食个 T 就仲得。 系啊，你最好难得嚟到咁，我今日附近有地方可以食下嘢，咪试下咯。 系噶， 咪就咯。绝对唔算，讲起真系唔算呢样，我依喺呢个年头，呢个真系消费，日本呢个年头都唔算贵啦，500英。 系啊，你依家我老实讲咯，我张 pass 嗰个佢收费19英，都系1000蚊。 佢加咗价咯，你而家买嘅 pass 都系加晒价噶啦。 加晒，但系都系抵啊。 梗系啦，我要咁立法。 全国 pass 其实点都抵嘅， 因为其实地区 pass 系抵嘅，抵咗全国 pass， 因为全国 pass。 仲要我即系点样啊？今次真系大豪客，我买完 pass 仲要坐头等。 保钱， 头等个 part 我自己俾嘅，系 保面咯。 点解要保钱嘅？ 唔系头等嗰 part 嗰 part 钱咯， 边卡钱咯？ 大概1.5倍到啦，平之前食嘅，但系我要全部俾晒，我净系嗰张 pass 净系占个车费嘅啫。 边卡唔系嗱呢样，其实我咁好多买开 pass 都唔记得嘅，就系、是、咧 pass 本身。以包基本车费 系啦，同埋指定值， 同埋指到部分特急嘅指定值 系啦。 咁以外嘅费用咧，即系譬如 green 卡啊， 系啦，即系如果要钱揼上去嘅话，就要俾 或者一啲特定嘅车款啊 ，event 咯，嗰啲活动车款咯，系啊， 嗰啲咧就要另俾嘅， 系 吓咁我今次都有买 pass， 就买东北 pass， 系 30,000英玩晒成个东北同你。 咁深去，升得去到噶，理论上系啊， 去到中心噶， 系 七日去，我要去到中心噶， 系啊， 只不过我先头附近留嘅， 咁咪晒有少少有少，哇，咁咪贵少少，因为如果冇必要买， 贵，因为 唔系冇必要 调翻转，我头先都提咗，我坐六程先 讲， 系咪冇必要买埋？因为其实佢 pass 我记忆中好似。全个东日本嘅话，唔系去可以仲可以话鸠细啊嘛，嚟话净系去近太平洋嗰几个地区，或者唔包沙岩嗰几区啊嘛。 哦，唔系你集中一个地方嚟，你新息嗰边咪净买新息咯。 系啊， 可以净买嘅，但系我个计法就系，因为我虽然话仙台同东京啫，但系其实我喺中间游走多啊嘛，变咗我 其实我计喂，我都坐成四五成新干线，起码都要。咁我买张三万 pass。 系啊，可能即系你买贵，佢有啲限制少啲，咁咪容易啲坐咯。 啊，二选择啲啊，二来因为 你哋 E 五都坐到咯。喺 最初 plan 净系喺仙台附近玩嘅时候，其实谂过上青森噶。 系啊，但系你时间计到啫嘛。 但系啦，夹个时间有难度先至唔去啫嘛。 系啊，其实咧 变咗系就最我一早就已经谂埋东北巴士嘅。 其实咧，我想讲一句呢、這个系啦、啊。我话嗰张咩咧？就系、是、一个北陆同埋关西巴士，咁啊包晒即系由关西大阪圈入边，同埋金泽啊富山嗰边嘅。最远去到边度咧？新式嘅上原半高。 哦，我知我嗰张 pass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如果你有心去玩新式嘅话，其实嗰张 pass 可以帮到少少忙嘅。但系结果今次连富山都冇去啦，结果就系啦。 新式系一个好鸡，唔系我想用鸡肋嘅鸡肋位， 真系鸡肋位。 我啱啱北陆同埋呢个同埋中间， 但系冇咩睇我嗰下最吹胀，因为 都有啲嘢，不过比较即系 新式嗰只你去再学到掘金， 唔系新式你买刀具厨具嗰啲咯， 冶金咯， 系啊，二三条金属。 佢同金泽最出名系炼金啊嘛， 我佢上次 同埋一个传说嘅咖喱饭咖喱饭堂咯。 佢新式咧就咩？我旧一次前睇先旧年定前世界杯啊，即系前年啊，世界杯嗰年咧，嗰次世界杯咧就我最新式就咩？一来张 pass 有剩，即系叫做咩？冇嘥一 pass， 等佢新式嘅咩？新式就咩猪扒饭，特登去新式杀死食佢嗰只就新式特色猪扒饭，食完走。纯粹为 其实我都试过专登由东京走去新式，一日来回咁样噶。我做咩呢？去玩旧 game， 旧街机。嗰时仲摆咗喺度噶嘛，但系摆冇几耐之后，嗰间嘢又接埋咗。咁变咗真系最后一次。 冇啦， 我去群马县去咩？就系想试下传说中嘅黑环头啫嘛。 系啊，都系嗰句。同埋嗰次系顺手，因为喺啱啱新式嘅长江，就趁手行埋阿三本元帅。 嗯， 系啦。咁可惜就食唔到水碗头，比较可惜嘅系，系啦。 今次阿 B 你自己玩嘅，主要睇樱花，冇其他啲特别嘢。 其实你话特别嘢，我就冇乜睇，因为嗱，就算喺东京嗰几日都好，都做翻啲正常嘢啊。我行到转路， 其实行企嗰啲 嘢，都系去大家惯常嗰啲地方行。 睇下 你睇边老抽新宿士杯牙， 系啊，你 兜翻个圈嘅啫嘛。 系啊，你再唔系偏啲咪去咩咯？京咩？跟谷嗰个咩啊？成千跟津嗰边系啊， 哦，跟津嗰头 系谷根千，系谷根千系，谷根千系啊，即系比较。 但系点讲咧？我叫做今次叫做未去过而去咗行一圈，就系翻，其实真系入冇嚟， 系 入冇本身 哦。 因为我今次住任务里， 哇， 喺东京嗰边， 你好似住任务里又烦，好似有一次连同你搬，即系都系任务里， 唔系因为冇忙。即系我有好多巴啦，始终冇去，即系几年冇去啦，始终个 COVID 影响。 系啊， 其实呢几年咧 COVID 影响之下咧，有一间大家好熟悉嘅东东发展到好快，都叫阿帕。 啊，系 阿帕 hotel 买咗好多旧， 真系收咗好多地啊， 吞咗好多旧嘅 business hotel 改装做阿帕。 系啊，其实突然之间系真系。你如果想住新酒店，阿爬都玩好稳定嘅，其实 稳阵啊，多到你唔信。 我之前有几次都系去住阿爬。 依应该讲就系 又唔系贵。 阿爬依两年嘅发展，佢好努力咁，即系叫做咩？佢开创一个就系佢比东环要高级一至一一半级半级半级即系高级半级。 佢 但 系 又咪 叫做即 系商务酒店？ 唔系啊，佢要脱离以前 business hotel 嗰种味道啊！ 佢一嚟 开始真系做游客 真系对游客， 好似 对应翻游客嘅需要。 系啊，好似我大阪而家门开咗新式嘅阿帕 hotel， 卅几层楼高。佢系咩？佢系大到系自己可以有间便利店嘅。一般如果你呢 BS hotel 唔会有便利店去做噶嘛。 如果你啲游客落去买嘢嘛。 唔系，因为 BS hotel 因为啲商务用嘅都话应该你嘅住客系唔足以养得起一间便利店啊嘛。 系当然啦，佢嗰啲系即系做商务来往。 但系问题就系东华学系嗰间阿爬回阿爬系三十几层楼，系已经大到系足够里面有间便利店，系佢嗰个佢有系一个大浴场系。 系 爆晒， 基本上新嘅基本上都入场噶啦，其实都唔使谂噶啦。同埋咧，有几样嘢，跟新嘅，即系比其他酒店好嘅地方。第一，自助 就 check in， 系呢样嘢好啊，因为我 系啦，即系只要你订咗个话，你有翻个名，佢有你 record， 跟住扫个 passport， 咁就 唔使 put passport 添啊！我嗰次 佢新嘅话，你直头你用佢 apps 啊， 唔使 passport 添啊， 用佢 apps 直头用 apps 登 check in 嘅咋？ 系啊， 因为我嗰次又系咧，我本来就喺乐天订嘅，咁我去到梅田嗰间 Upper 咧，咁我用自己登记，唔使 passport， 佢今日我问我个职员话，跟住话你记得个电话 number 得噶啦，跟住我再打，咦唔使 passport。哇咁啊，方便好多，唔使烦啊。 系啊，即系变咗，我唔使排长去等， 唔使排车先啦，至少 系啊。 系啊， 咁但系咧， 系 我住两边都系住 Upper， 咁咧就其实咧同你讲 Upper 呢两年发展得嚟咧，有啲嘢未整好嘅。 系 咁咧，又冇你还好，所以即系佢部死人自助 check in 机就其实唔就脚嘅，同埋我次次入春大堂都见到佢俾啲行李 block 晒嘅，因为用唔到嘅。 OK， 啊，因为我喺入冇你嗰间 app 咧，基本上见亲都系真系正正常常攞 passport check in 噶啦。 啊， 好少同你用自助机搞嗰班嚟，即 系 好 old school 嘅， 传统少少咯， 传统啲嘅。但系好 彩就系个 part 旧少少，冇 可能比较旧，即系相对冇，即系个装潢系新嘅，睇得出个装潢系新嘅， 但系应该做咗相当年 系啦，应该有啲日子啦。咁还好嘅，始终东京啦。咁其实今次少数即系由离开咗东京咧，先至发觉，东京酒店真系呢样嘢，点都喺翻度，就系识咗英文， 系 掂完啲英文，始终正路好多， 系。 咁点样讲咧？仙台车站咧， 我明你讲乜？ 系啦，嗱，自就知嘅啦，应该仙台车站有两间 Upper 嘅， 系 近车站有两间，我其中一间 啊。 咁嗰间 Sony 嘅系咩咧？啲店员啲英文真系有限公司嚟嘅 吓。咁你始终地方就 因为 地方一来地方啦， 即系华仙台都系地方嘅，但系 一来地方啦，二来我好明显嗰间酒店好少接外国客。好少， 而家算好啦。我当年咧，2016-2015年啊，跑东北风草马拉松咧，我住仙台市咧，嗰间就又系英，嗰间又旧，又唔完全唔识英文，完全 系 咪咁样？ 主要系大家熟东京、大阪嗰啲，通常住都系住嗰边多，咁即系可能即系多几年再发展，即系再上翻个。 唔系你地区定衰城市，你系预咗佢入埋，佢英文唔掂嘅。 系 呢样唔紧要啊，我因为我外省 啊嘛。 我自己預咗嘛，屋企人冇預嘛， 係 咁呢樣呢樣就另外一啲話題啦。但係就 真係，但我又衰嘅，即係我都係叫佢講日文算嘅。 當然啦， 即係雖然我都聽到，即係我唔係太聽得太好。 我哋幾個叫做喂用日文溝通到梗係用日文啦， 係啊， 但係用日文溝通唔到嗰啲要用英文溝通，佢就發覺真係棘啊嘛。 係啊係啊，我反而聽唔到講乜嘢。 呢樣點都爭啲嘅，但係其實更加緊要嘅係咧。有啲嘢我唔知巴打有冇做开，或者因为我自己冇做开呢样嘢，就系咩咧？寄行李 啊， 就急便寄行李。 哦，我都未试过嗰样嘢。 我以为用之前试过，但系唔系我搞，有 friend 帮我搞。 因为嗱，整紧啦，喂，我住两度地方嘛，我冇理由自己台阶过去噶，唔计 call 黑猫啦。 系啊系啊。 咁其实嗱，黑猫你喺日本国内撤出咧就冇问题嘅， 系 好小事嘅啫。顶多你顶你摁衰都系如一日嘅啫。 系 咁，但系我冇怀疑，因为我自己冇试过。咁屋企人做过，佢同我提过，喂，寄机场嗰度点啊？走嗰下 啊， 仙台翻机场嗰下，咁就谂，不反正都系啦，不如就 call 即系 call 黑猫升机场啦。 吓， 大家都醒唔起。因为唔系东京，要预多一日 啊， 两日 哦， 前后两日要 哦， 咁你气啦， 咁你气系咩咧？就系我哋冇遗意之下，亦酒店亦都冇遗意， 冇确认到你 酒店直头唔识啊，嗰几个分得好明显 哦， 晓添啊， 即系冇留意到， 冇留意机场要多一日啊， 哦， 咁我哋写即系填晒纸，俾埋钱，跟住睇 Q 边嚟攞货，发觉喂要真第二日喎，要多日喎， 系 咁咪打翻 message， 系啊， 打翻 message 俾我哋呢边 啊， 梗系 cancel 啦，唔谂啦，你要我多日，我上机啦，大佬， 系啊系啊， 咁啊，即系 冇嘅，即系 call 翻嚟， 事前问清楚好啲嘅， 其实其实嗰下就证明咗，其实冇做开啊，酒店冇做开啊， 都系 点解咧？因为三即系所有宅急便会出现嘅问题，就出现晒一搞错时间， 系 二 预错送嘅送嗰、那个嗰、那个日数， 预错送日数啦，其一啦，其二排 Q 边系收现金嘅， 哦， 唔知点解先同佢收咗个 credit 卡。结果翻去要开卡，要开， 开咗再 purchase， 搞一轮。 哦。 第三就系、是、喂，即系你呢啲我成日觉得佢就冇接开做塔 Q 边啊。因为嗰份表佢都特登唔知边度搞一轮先揾到出嚟。 唔系，可能真系少少少话国， 真系少做。唔系啊，你就算 冇做开一样嘢， 或者系国内远距离，远距客，即系可能九州过嚟嘅， 少啊 嗰啲。 因为入冇你嗰入，我哋入冇你寄去仙台嗰段，我一讲已经喂、哎，直头后边 唔系咁，你东京多 柜桶 多 攞出嚟啦。 系啊，多香即系其他地方嘅人嚟啊嘛， 即系做惯啊。 系啊。香港嗰啲系 好明显做惯啦，东京嗰边 系啊，北海道嚟都知道你要去翻。 我就唔会，因为如果我转旅馆嘅话咧，我唔容易服务，因为我知道咧，随时系啦，好容易系因为呢啲情况濑嘢嘅。 你要预多一至两日缓冲咯，其实系 唔系好容易濑嘢啊？ 预缓冲期一二，其实真嘅今次经验话俾我听就系、是，首先要知唔系你要搏期一系酒店熟唔熟？ 系啊， 因为酒店熟咧，佢个 sequence 就好清晰嘅， 系。 一佢会同你填， 系 佢帮你填，佢二你唔识， 系 佢帮你填。尤其如果几阿牌几阿牌的话， 啊， 跟住佢会打过去嗰边阿牌， 系确认翻先， 确认翻有冇呢个旅客， 系咪 过嚟 check in， 系啦， 系嘅，我就同你填翻。 即系惊你错咗隔篱间阿牌啫，真系 惊你一来错隔篱阿牌又好，惊你错日子又好， 呢样先麻烦啦。 会 confirm 翻， 系啊，咁我就变咗摆档嘅。 你啲行李系几时去到最 fit？ 系。 呢样 系， 如果佢唔熟嘅，或者本身唔系一啲即系连锁呢啲， 可能寄咗都寄迟咗，系啦， 寄迟又好，寄咗去隔篱又好， 系啊， 好烦啫嘛， 系自己即系走咗就嚟执。 咁调翻转，咁嗱，即系阿 B 呢类嘅，喂，咁本身 luggage 唔多嘅，又 hand carry 多嘅，梗系自己抬嘅，冇， 我梗系自己抬，我用自己抬嘅， 因为今次屋企人抬咗只叉 K 我接过去， 哇， 咁咪惨， 咁咪大镬噶嘛， 系啊， 就即系大劫。咁当然未爆嘅，未打爆嘅，但系一大劫咁你要点你要？ 但一路移动一路搞都系麻烦噶嘛。 你要一个即系身材娇小嘅女士抬一只大劫啊上落啦，梗系你气啦，点都 男士辛苦啦。 我都惊，我帮佢抬我都惊啦。 系啊系啊，如果你一唔小心整亲都系麻烦嘅。 啊，变咗系即系佢嚟讲用呢啲服务就好常嘅，只不过系今次睇到原來其實唔係間間酒店做開，真係有時要俾啲耐性，或者調翻轉你可能你教佢咯，要 係啊， 會有呢、這個要有呢個心理準備咯。 係， 我真係冇用佢服務，因為我係從來都自己攞。 唔係咁，男士自己有氣力，即係情 你話喂，你話即係廿 kg 自己抬咧，喐極梗係抬，唔會特登煩啊嘛。 係啊， 唔係我情唔係應該另外俾錢。我自己嘅情況就係、是、我唔信得過咯，因為我覺得就係、是、你叫經人手運嘅話咧，咩冬瓜豆腐嘅話咧，你睇唔成，因為你去旅行嘅話咧，其實你緩衝嘅嗰個時間空間好有限啊。佢只要有任何一筆錯漏啊、古靈精怪嘢嘅話咧，你可能成個行程就打完曬，你就大啲鑊噶啦。 係你預咗個夾裏邊啲嘢，可能攞唔翻咯。 系啊，嗰下先同人啊， 所以啲有啲执重要嘢就攞翻自己身边。 呢样基本嚟嘅，重要嘢更新。 系啦、 啊，即系你话记失咗都唔 衫裤鞋袜嗰啲就谂 记失咗都唔惊嘅，就咪运搭 Q 边走咯。 系啊， 咁样谂。 通常我只要寄翻香港就即系买多咗嘢咧，唔想寄仓咧，即系咁咧就差邮局寄呢样嘢就会。 但系真嘅，因为我上次12月嗰次就试过寄嘢翻香港嘛。 系。 邮费系贵咗嘅，其实 系啦。 下次类似情况咯，咁紧会唔会真系搵翻 UPS 或者 DHL 嘅？ 系啊，其实如果个价贵咗嘅话，其实可能相差无几嘅啫，同你讲。 系噶，拉翻匀嘅随时啦。 系啊，同埋，即系老实讲，你用嗰啲个时间有得余，你 EMS 嘅我可能仲要耐少少。 调翻转，我用 EMS 系预佢耐啊嘛， 系啊， 我唔使咁急收啊嘛， 系 系啊， 但系 速递都唔惊嘅，佢都可以俾你自 唔系平咗好多，出 DHL 而家平咗， 唔系你可以打上 CS 同佢讲话几时派，或者即系自己揿啊用 app， 因为调翻转啊， 系啊， 报关烦咗啊！ 系，即系填 系啊！ 你由你传统邮局嗰边 报关好捻烦噶， 系 你以往都冇咁烦，因为佢好似今年正式推嘅新嗰个报关系统，烦咗好多啊！ 啊， 佢冇得手写啊！你要上佢个网站填完一轮，跟住俾邮局佢 print 嗰张 系。 邮寄嗰张嘢出嚟 啊！但系啲 check 唔识烦，佢帮佢搞埋啊嘛。 全部你个 staff 过嚟帮佢跟晒啊嘛。 又唔识烦啊嘛，有时讲真就系，讲真就系嗰句，争我啲钱唔系烦咯，你唔好烦鸠我啦，屌系即系 俾个钱唔使烦我， 系啊。你系咪争多？争我少啲钱，你唔好烦。系 你啲咯，即系今次你话我去嚟咁点啊？玩好唔好玩成嗰啲，其实就。叫好玩嘅，因为我真系未特登去过睇烟花。 啊， 今次系过，都叫有趣嘅。 就我住咗好几年，但系实会真系认真睇过烟花，仲有你。 我住咗三年，我喺东京住咗几年，其实真系去，真系睇咗一次烟花咁大把，正正式式。 吓、 啊，去上野。 吓、 啊，仲要陪下大洋。 哦， 佢因为佢哋成班同事过嚟玩嘛，嗰时佢拉我过去，即系叫做带路嘛。系嗰次啫，我自己都冇特登话点去。 其实啊，想调翻转问翻一样嘢，头先啱啱提到你话一号你住，其实个交通嗰度，其实你觉得点样样？ 就冇你站啫嘛， 唔系真系有冇你站隔篱。 哦，即系打翻个站翻。 唔系玻璃啫嘛， 系日暮里车站、JR 站。因为日暮里好得意嘅，京成 Line 线同埋 JR 站系同一 拍埋隔篱啫嘛，系啊， 隔篱。直头内部是共通的嘛， 是他分翻自己， 他纯粹用闸分翻开啫嘛， 是 他分翻闸啫嘛， 系。 我住嗰间 apart 直头系 Nina 南口出 啊， 嗰条天桥一出就一行两步就系咯， 超方便， 超方便噶，系你系天，你因为系天 桥，真系下次东京 天桥嗰条楼梯一行落去就系， 因为一 谂其实， 因为一 系咯， 如果你想交通方便。一系东环一趴噶啦，呢两间差唔多叫做咩？抢晒所有叫做咩？车站隔篱最靓位噶啦。 我上次就住秋园住边度住雷武 ，O K 嘅。 系啊，雷武啱啱就又系车站站隔篱。 车站站隔篱咪又系。 系啊，因为我带咗屋企人唔识路，最方便方法就系喺站隔篱。 唔系七元，因为而家我就中意咗即系炒就七元嘅话咧，而家我中意做Super Hotel 嗰间Pira 秋园喺抽完站有得巴士口出嚟，转个弯系啦，非常近。系而家佢温泉澡堂啊嘛，不如呢个唔讲，呢个先讲啦。 二来讲起温泉澡堂，中咗计。 系点样啊？ 最初订嗰时话仙台嗰间有嘅， 系 去到拆咗， 系上当， 仲中伏， 系咯， 系咯。咁你咁阿迪爷今次 系啦，咁我嗰边咧就基本上咧，嗱，好简单啫，真系试手先嗰阵时，最原初最原初目标，咁顺手做埋啲乜嘢咧，就去睇星地巡游， 吓，最金泽啦， 系啦，即系连空，系啦系啦，咁样，即系几样嘢啦，即系上次我去过恐龙博物馆，今次去埋啦， 嗯， 啊，同埋啱啱伦敦地震又想睇下伦敦咩发生咩事啦， 过咗去咩？ 啱啱开翻， 哦， 我去到伦敦。去到嗰阵时，伦敦铁道啱啱开翻，但系当然啦，冇嘢睇嘅，一啱啱真系复原紧，华通温泉基本上都冇一间可以营业到嘅，暂时依家嗰个时间系啦，咁啊真系去过去叫做咩？ 望望 支持一下咁样咯，叫做， 嗯， 系啊，因为即都隔咗10年冇去过， 嗯， 系啦，咁即系开头嗰阵时就落大阪啦，系啦，咁第一个出个问题 ，hard sales 嗰间换店闩啲门。 哦， 因为 delay， 我部机 delay 咗成差唔多个半钟，我去到嗰阵时出门出闸已经系7:00几，啱啱闩咗门，咁我系啦，咁咧变咗咩？点样情况咧？就嘥多方面嘅时间咧，又第二日走翻去机场， 第二日翻去机场咯， 系啦，咁啊好在，因为我有 pass， 咁基本上坐 Haluka 冇问题嘅，系啦，咁啊任错，咁基本上都几舒服嘅，都 OK 嘅，咁咧就因为其实有。入机场嗰下咧，就因为啱啱个时间夹唔到咧，就基本坐咗关空快速， 嗯， 系啦，咁就即系见到嘅一好耐冇见嘅列车分叉， 系 啦， 分车， 系啦， 嗯， 因为其实应该关西 你去开关大阪嘅应该知嘅，呢、這个关快速咧，其实分有两节车嘅， 即系系黄国山啦、啊。我啦，我几乎第一个嘢就 系 上错咗车， 见前面系前面系前面嗰四家系机场嘅，下面嗰四家系黄国山。 我就系坐后面嗰四家，结果一死机扑街坐，结果喺车度一路骂，可以游喺车人喺度游，攞住行李箱游下游下游到第五号卡，跟住一转拆卡之后冲埋过前面。 系啊系啊，因为系关口开先嘅。系啦，如果你甩咗之后，基本上即刻走噶啦，咁你嗰阵时先发觉就大镬噶啦。 我 系 游咗去甩卡之前嗰座站住过去， 系啊。 我唔止嘅，其实真嘅，我觉得你喺日本搭火车咧，尤其过埠唔系过完过城咧，新干线之类咧，你真系要搞清楚你坐边架车嘅， 除甩卡噶， 边卡嘅， 系。 因为今次我上仙台又系。仙台我去仙台嗰转系坐 小丁啊， 系小丁唔系净系小丁噶嘛，有连其他车噶嘛， 系连埋哈布萨， 哈布萨噶嘛， 系啊， 我坐哈布萨， 咦，坐 佢卖俾我系咪哈布萨？ 哦， 我仙台落， 哦， 如果我唔喺仙台落，坐后边咧就成日拆车，跟住去唔到嘅。 我其实又唔惊嘅，因为如果你真系去到成功以后去秋田嘅话咧，佢一定俾扣一次你嘅。 当然啦， 指定席就唔惊嘅，你惊自由席，如果有嘅话，即系 唔系，因为指定席就冇咩问 题，冇问题嘅，正正 系啊，系只惊 自由席啫。 正正唔系话冇呢个问题， 少啲避免， 少啲 系啊， 系点解咁讲咧？你蒙下，唔知坐边卡，自己求其搵见到车就中错嗰种咧。 系啊，嗰啲就 你一中错卡咧， 系 跟住去翻卡你就濑嘢。 系，即系最惊呢个问题啫。同埋有阵时坐又系即系点样讲？睇路线，睇目的地。 系啦，唔睇路线， 中咗上去，跟住结果就坐错地方。 二来咧，其实连下 Busa 有个弱点嘅， 系 就系架车好 Q 长， 系。 我喺东京站转车嗰阵时， 要行到尾咁滞咯，系嘛？ 系啊， 你车又好辛苦噶， 真系行足成个月台啊！ 系啊，唔系你，所以买嗰阵时候，我唔知道你买嗰阵时系跟经六七收购定系自己及机买啦？呢、這个就系啊，如果最好就 呢、這个系嗱，调翻转呢个系嗰今次东北 pass 嘅弱点， 系 入唔到机。 咦，唔可以插个卡机，插卡落去。 佢唔认。 咦， 佢唔认嗰张 pass。 哦， 因为我喺 traffic center 买嘅张 pass 系。 哦， 嗰张入唔到机，要去翻绿色窗口。 插落去都唔得。 唔得。 哦，冇事，可惜。 唔得。 系啊，因为依家就算唔系 QR code 嗰啲咧，你系普通飞，你插落去咧，佢就会认到佢可以俾你自己揿落去掟。 有限，即系佢有限款咯，唔系只 pass 咯。 系，咁我啱啱嗰只只 pass， 我西日本嗰只就 OK 嘅。系。 而家新北陆新干线去到福井未到福井 咯， 敦贺系啊。 唔系，基本上成个北陆冚晒噶啦，去唔到咩地方啦？知学园打后嗰啲， 知学嗰堆嘅啫。 系啦， 因为佢一仲冇仲未讲完数，一仲喺度讲紧数。 买完阿京都嗰堆就帮你唔到噶啦，所以一出现一个好好白痴嘅情况。雷鸟去唔到北陆， 要坐翻转头。 系啦，即系只可以由京呢个大阪去到敦贺，敦贺咧要转车。 去到敦贺转咯。 系啦，今日转新干线，咁点转法咧？佢下面有个专用月台嘅，新干线啱啱正下方，即系佢专登起多新起咗个新嘅特急用月台，就专俾雷鸟同埋呢个八路斯拉扎基用嘅。 嗯， 系啦，咁就行上两层，咁中间嗰层就大堂嚟嘅，咁、就可以出闸。咁你唔出闸可以接落新干线，直行去新干线前嗰边个闸口，跟住再上多层就新干线。 嗯， 咁基本上都 OK 方便，不过程行李下两层都系有少少争 有行李就争啲咯。 系啦，即系点样讲啦？始终西九州嗰只做法咧就方便啲嘅、 哎， 对面转乘， 对面啊嘛。 系啦，咁去到武雄温泉咧。你博多坐卡卡摩梅，连呢卡摩梅系啦，之力海金号，咁、去到温泉，跟住对面就系卡摩梅，就可以坐到长期，系啦。即系虽然都要转车，但系又方便咯。呢个就 转车点都你最好就梗系沿月台转啦。 系啊，因为上上落落你都惊行。 唔系就依达有咩新干线转特急嘅话，一定要上上落噶啦。 唔好话新干线转特急， 唔系因为佢 新干线本身转好多都其实 一定上都同冇可能嘅， 系啊，佢预咗佢因为佢预咗个结构新言咧，佢唔专登走翻再来线， 系啊， 再来线一定要转就仲要转好远添， 转再来线 行就合理嘅，佢因为分开嘛。 系啊，你话好似我坐星空就拜咁样，全部都系即系攞嚟啲座位先咁样。 系 隔月台就系冇所谓啦。 广州有经验做过，喺嗰阵时九州新干线都试过呢样嘢噶嘛，未通过博多之前。 系 啊，咁啊攞咗呢个经验做西九州，喺西九州嗰阵时都系咁用法咯。 系早期佢仲未叫做分好晒啲 新八代啊嘛，系啊，佢喺杜月岛嗰边要中间转车走翻去博多啊嘛，要系啦。咁跟住咪坐到金闸咯，第二日即系我换完嗰、那个嗰张哈拉 sell， 即系点样讲？我嚟， 我 就部电话系啦，即系我嚟做呢份事。 假嗰个就系我哋为咗今次啊，我今次你为佢本身一个最大任务就系 开 呢份事为 happy 啊， 系啦系啦。 嗱呢个拆开讲啦，就系、是、日本咧，基本上而家订日本演唱会咧，即系订嗰二位咧，基本上两个大档嘅啫，一档咧就系 Pia， 一档就系 Evas。咁两档咧都要条件就系日本电话喺日本认证，即系话佢你喺日本嘅网页度填晒啲资料，佢要俾电话 number 你，你就要攞个电话窿，你笃个电话抌去，咁样佢电，咁样佢响咗之后咧。咁又认，咁就当呢件话真噶， 收到系啦， 收到得噶啦， 纯粹要用一个日本 number 打翻去指定嘅电话号码， 系啦， 去确认，诶、欸，有个咁嘅电话 number 申请咗呢个 account， 系啦， 咁样， 咁所以先喺日本打电话，系啦，你就算有卡都冇用噶， 做，你喺当地完成呢个动作， 系啦， 系啦，同埋咧就好好麻烦，因为以前咧就可以 SMS， 但系 SMS 可以喺海外收，净系收 number 之后咧，我都取消埋你啦，总之就电话 number， 系啦。 调翻转要你打俾佢啊，因为以往的做法 SMS 系佢 send 俾你嘛，咁变咗你有方法喺海外收到嘛。 但系你打俾佢，你冇得假啦。 系啦，佢防唔到嘛。调翻转你要你打俾佢，可以防到外国 number 啊嘛。 系啊， 咁就而家基本上咧，有喺香港搞到咧，就有两个方法搞到嘅。一个咧就系中移动，就系、是、月费嚟嘅。就每好似唔系就每句就唔知，总之每好似每句几廿一唔知系我先先，佢每句都成几廿蚊，成嚿水啊， 都 几贵， 唔平 噶。 专登你要开个电话咧， 但系佢就每个电话，但系咧就有一个定嘅电话 number， 即系一定行家可以用。咁咧，我今另一个就 hard sell 就其实好有，算系几个老字号噶啦，就系开俾鬼佬用，即系一学在海外日本人嘅。 你唔用就唔点收你钱嘅。 咁咧就申请咧费用咧就系两嚿水港纸。 系啦。 咁咧每年咧就系八蚊美金，即系十蚊港纸到。 系啦，你完全唔用就八蚊美金。 系啦，咁咧就你用咧就扣钱。 系啦。 好处就系你每年只需要攞俾几廿蚊港纸咧就可以用住 number。 系啊。 你只要唔飞咧，就每年俾几蚊嘢， 同埋都可以当紧急数据用系啦。虽然系贵啲嘅，二百几蚊一开就系啦。 但系就系用埋就系佢始终系日本电话嘛，即系如果日本嘅电话你喺日本好兴噶，日本咧有啲西餐厅订要订座嘅话咧，佢有日本电话 number 咧，你要靠呢个噶啦。 系， 即系佢又遇咗呢啲情况咯。 系。 其二嘅系今次我遇到就啱啱叫做撞正啦。啊咩咧？就系咧三 G 开始停机啦。 啊。 咁我去嗰期其实就系 SoftBank 三 G last 个礼拜。 哦，麻烦 咧。发生咩事咧？我唔知系张卡问题定乜嘢啦。咁我喺亚记买咗张 Jotel。 哦。 去到咧，我喺仙台嗰几日用唔到嘅。 哦。咁点样啊？结果 佢收唔到四 G， 佢焗我落三 G， 于是就收唔到。 系。 冇信号，有信号，但系冇网络，冇成。 系。 完全用唔到。 系。 结果咧，我要喺 Big Cam， 我要喺嗰边 Big Cam 就多巴士咧买张 IIJ 翻嚟。 我都算好，起码嗰边有仲有得卖。 嗱其实真嘅，我觉得始终叫做点讲啊，买 data 卡呢家嘢咧，今次即系我十二月嗰次还好，就系、是、我喺成田买， 啊、 其实贵嘅，成田买唔平嘅。 啊， 同一个额，同唔系同一个用量，同一个日子咧， 贵好折噶， 成田咪贵一折嘅。 佢 surface 冇你， 唔系唔同嘅， 唔系啊，佢折返机嚟噶。 唔系有啲唔同嘅，因为你日本买咗嘅有啲数据卡咧，佢系真系日本网络嘅，而喺我压记嗰啲，其实就经台湾再 share 嚟串去嘅，系折折嘅。 泰国都有嘅，泰国都有。 基本上香港买到嘅呢啲卡都系 经在台湾嘅， 经台湾或者其他国家做漫游， 系、 啊、漫游卡嚟嘅啫， 系 系啦， 只不过唔系香港台漫游啫， 就慢会慢啲嘅，即系如果你想快，如果系真系希望快嘅话，系会快 速度其实还好嘅，只不过真系头先我嗰个 case， 你撞正 真系好彩嘅叫 你网络唔稳定，你或者因为我始终旧机嘛， 我冇五支嘛。 吓， 哇，上到五支我梗系唔惊你啦，我上唔到五支，跟住你四支都俾唔到我，跌落三支，跟住个收唔到信号喎。 因为而家系咯，因为依一年啊，系依一年时间，依一年咧，日本嘅五支网络咧。是高速地，即系用高速形容啊！ 系， 嗱 成长 嗱，我最我开嗰时去一次坐新 Y 线出云去新 Y 线大户去操场嗰时咧，佢都仲系四支嘅， 系啊！ 但系去到二月嗰时咧，开都仲系四支，即系我二月嗰时中用系四支，但系到我去暑假我嘅去到喺东京去 T J 上线已经开始用五支啦。 咦？唔系，真系好，即系你讲起我又觉喎，即系点样讲啊？即系用嗰时唔系好觉，但系今次最近嗰只系上尽所嘅，其实。 因为我最有注意一噶，我第诶我诶零二三年二月我去但去关西嗰次，我去咗睇都仲系四，佢话张卡唔知啦，但得四支啫。好啦，跟住我七月嗰时我去北海道双山野岭啲偏远地区仲系四支，但喺札幌市就已经收到五支啦。最近一次即系我二头再北海道咧，由仙翠市去到最来都全部五支， 哦 哇咁快啊，超高速超高速嘅，好快啊，系、自来啲咁嘅山卡地方，咦都五支喎。 变翻转变咗我呢啲 case 咧，其实而家去咧，你买卡要有个小心， 系 真嘅。 你快换机啦！ 系啊，真系准备五支， 唔系准唔准备五支？其一啦，其二嘅系你部机仲 support 到三支咧，你要小心，即系突然间爆机就三支，跟住收唔到信号。 系啊， 因为啱啱就系今十五号 stop banting 啦， 系 stop banting 嗰三支。 啊， 咁多壳磨 NTT 咧就26年先生。 啊， 咁即系当然仲有啲时间剩，但系其实。一跌得落三支咧，其實你衰講仲衰咗二百 K 嘅啦。係， 佢個需求低咁多，佢應該唔會俾好多資源落去。 好少啫。 個信 好弱啊！ 個信號好弱嘅，其實真係會。 即 係 曬啲浸少好多。 入到你連收個 email， 你連唔好話收個 email， 收個 WhatsApp 啊，收個 email 都收唔到嘅，收個 message 都收唔到嘅。 喂，咁所以其實都係嗰句噶啦，即係如果你街阿廖街買嗰啲電話卡，其實最好買兩張。 买两张， 即系都唔同牌子系啦， 唔同牌子或者你即系留翻少少钱，你落地喺成田买一张， 系啊，即系可以唔使即刻用嘅，即系你总之限期之前， 做士啤咯， 好平啫嘛，因为嗱，我 通常都系一年， 因为其实咧，因为我个人经验啊，Joyful 其实 OK 嘅，另一张就写住五支，即系写五支网络嘅嗰张白色嗰张咧，都得几样张，其实都 OK 嘅。不过咧，白色嗰张写住五支嗰张咧，佢就系日费计划，即系每日一支。 啊， 而Joyful 咧，佢就有两种拣，你可以每日限额同埋一大嚿俾你任用。 啊， 两种嘅。咁就我自己通常就咩用 Joyful， 因为我中意一次就用。 啊， 费事用我突然间有时听网台听得多咧，用鬼晒用嗰只支用我试过啦。我听咗十八日，我听 YouTube 节目，听晏昼已经一冇咗就死，系我听 YouTube 听四个钟头，我扑街， 好快啫， 系啊，所以就依个小心。 再唔系最后有个方法，你跟你依家香港电话 plan 整个麦，拨个麦头上去咯，贵少少，但系就识就搵。 不过真嘅，其实真头先我讲就系今期铺我真系铺得快，我听咗十八嗰次咁样，喺名古屋啊十个地方咧都仲会系四支。或者东城、东京有时都仲四支，但系今次我今次今次我二头同埋三月咧去日本嘅时候，我已经冇收过五支，冇收到四支，全部五支啦。哇、啊！仲唔系速度系坚快嗰只，我心哇，铺真系好顺手好得、啊，真系我系日本人做嘢真系好嘢，真系坚厉害啊！ 系啊， 呢方面 讲翻，我讲翻我边关西嗰边先啦。咁头先话讲去北陆啦，咁玩咗 pass， 咁好啦。自己好心红啦，想坐头等啦，系啦。结果咧，嗰程点样咧就另外就买一张头等轮了嘅，系啦。跟住转咩咧？转北陆嗰阵时咧，因为系新车啊嘛，新车有关卡士啊嘛，咁啊手痕又走去坐关卡士，真系好舒服。 加钱嚟噶， 转都舒服嘅， 系完全变废人状态。几乎可以变床咁滞啊！佢个 I 嗰度好塞，好 够阔， 够阔，同埋一定会阻到人。 哦， 系啊！你点你唔坐，基本上唔会 摊都得。 系啦， 咁啊搞掂，同埋嗰程基本关事冇人坐仔，基本包厢咁就 系。哦， 系啊， 咁啊系，你啱四月都冇乜，即系嗰个 反而头等 Queen 雷料多人坐，我多外国人坐 ，Dry Queen 就多人坐嘅。 因为其实都知道外国人都买都唔系好贵嘅啫，老实讲。 唔贵啊，本身 系同埋真系坐舒服，因为点解咧？二加一，你又可以即系搵个自闭位，一个人自己坐。 哦， 系啦， 哦， 成个空间你攞晒，同埋有 几钱啊？结果保疫情前你保咗几钱啊？ 万三万几 啫嘛， 系嘛？ 万几英啊？ 万零 啫，万英即系冇万三，一万英。 咁啊唔算贵，讲真 系两程加埋噶，即系佢系一次过帮你买晒两张。 哦，豪少少又唔过分， 系啊， 豪少少，一次有一个人生有一世买一世， 系啊，反正都系剧，最终嚟个 pass 就 cover 到。因为我又系又好似阿 B 小咁，基本上不落里边周围走。 你坐几转喺翻度噶啦？ 系啊，系咁坐，系咁坐，住都件同住都件，系啦，系啊。 咁系，再买 pass 嘅话咧，你就会将升降线当巴士搭噶啦。 系啊，不过有个好奇咧，其实咧，嗱，朱古杰咧，北龙里边啊嘛，最远去到富山啦，富山都去到敦煌啊嘛。 嗯。 咁啊，有个好得意嘅现象嘅，就系咧，朱古杰嘅车咧唔一定新日本嘅， 系 有机会系东日本嘅车嚟嘅，其实 系 点分咧？车声嗰、那个铃声，报个铃声。嗱，如果新日本嘅车 W7 咧，就高先生师嗰首《不落浪漫》嘅， 系。 系啦，咁但系到咗东日本嘅 E7 咧，就一首即系嗰啲铃声咁嘅歌咁样嘅。 佢基本铃声咯。 系啦，系啦。咁所以你一定分到噶，就系啊，你唔准你 播歌，总之唔系播歌啦。 系啦，系啦，唔系播歌就肯定。咁我好彩地系坐多一次系 E7 嘅。 我就知道金泽嗰个卖车嗰、那个 B 嗰、那个卖车卖站音乐系中原香港做嘅啫，我就知道。 系啊， 好有名嘅嗰，因为好难一直中原香港特登帮金泽站咧嘅升降线作一个专用卖站音乐啊嘛。 系啊，嗰时啱啱新开幕啊。 系啊， 都 OK 啊，不过系即系你升降线换咗台架，就系坐咗台先比较麻烦少少。 唉，麻烦，因为而家因为自从咗升降线之后咧，嗰在来线嗰啲咧，佢啲巴士乱晒大龙啊！ 系啊，因为重新调过，唔系跟住。 而家我因为而家相传啦，我觉得好似应该未必系嘅，但系相传就话而家石川要成为咗118位一个去唔到地方嘛。相传 其实去到嘅，不过就有条件嘅。佢点样咧？佢系要喺下先。我唔记得福井嗰边入定系富山，好似富山嗰边入。 富山 嗰边咧，经过高山本线，咁就可以俾你坐爱知峰同埋呢个石川电道去到七味线嗰度入去，系得嘅。不过系好烦，你唔可以坐新干线，一定要行，要喺期步过去。 好烦，因为以前都烦嘅，其实呢个系真嘅，就系因为以前咧，如果你坐bypass 嘅话咧，你入到富山县咧。有啲地方咧，佢可以坐私铁，但有啲方私铁咧，只系某个地方可以坐。我试过就系坐咗特急，而唔系平坏牌车，要可以补钱嘅，补成千英嘅，好似系好麻烦嘅。 个原则就系、是、你系 JR 站就免费，唔系 JR 站要俾钱。 好烦嘅，好似仲系再即系普通车。如果你坐快速，你都要俾钱。嗰下先 规则去到清心都通用。 好麻烦，好鬼麻烦。 系啦， 我喺石川县嗰啲转车又麻超烦嘅。 都 O K 嘅，如果你唔系你系单独，即系你肯俾钱嘅话，基本上唔系太麻烦。 你肯补钱就得嘅啦。 唔系就慢反咪死住唔使俾 佢多补啊。你除咗西干线以外嘅车入，基本上都要俾钱噶啦。基本上你张 pass 系用唔到嘅。 但系佢好过，但系石川又好嘅多私铁啊嘛。 私铁多啊嘛， 最乞人憎呢样嘢啊。 即系 JR 站相对少啊嘛。 系，即系条北龙本线依家就冇埋。系啊， 唉，嗰下先头下痛。 系啊，但系换翻嚟个新干线就好鬼死快。以前可能福井去今日一个钟，依家缩咗一半。系啊，你最快车连住中间唔成站，一站直飞，好鬼快，半个钟去到我试。 以前由大阪去金泽累了三个钟，好似而家好似系两个半。 系啊， 快半个钟。 如果去金泽就有数嘅，但系福井就冇数嘅。因为转车嗰度啲时间嘥咗， 你翻晒度。 系啊，其实系真系冇，即系关西都觉大班啲人都觉搵笨嘅，其实 钱又 俾贵咗，又冇转乘优惠。 系啊， 因为以前你新干线你转特急你有半价噶嘛，特急嗰边 你特急有价有折啊嘛， 系啦，即系各自由值会千二蚊嘅话，可以俾六百英咁样， 系啊， 以前 就平咗噶嘛， 但系而家冇咗，系啦， 搵笨结果。不过今次福井系福井博物馆满意先，福井个博物馆 O K 啊，满意啊，其实系啊，除咗系真系好远之外，基本上 因为佢根本就喺嗰、那个可能快嘅场 度 开嘛， 系啊，但系真系够地道，啲嘢真系即系点样啊，真系多嘢睇咯。 绝对系嘅，肯定系亚洲最大恐龙博物馆。 系啊，系真系衰在嗰日落雨，如果唔系室内可以都可以玩多阵，玩多阵。 如果中意睇恐龙、睇化石嘅话咧，你三日三夜走唔到出嚟噶。 同埋咧，有样真系好啲咩，好有好深刻印象嘅。呢个福井御前铁道啦，即系去恐龙博物馆嗰条铁路咧，嗰个车上面咧，翻嚟嗰阵时咧就遇到有个即系点啊女服务员， 系 咁就、即系好似车长咁样，即系喺中间即系。做 announce 啊，剩嗰啲咧就即系额外服务咁样咯，叫做系啊，个都几靓女嘅都 OK 嘅，系啊，因为福井其实真系福井，如果福井其实真系最大嘅观光点就 系 佢博物馆， 系 肯定系噶啦， 其实 系 你 而家都系，而家就系 如果最吸引系都大啦，即系自然风景嘅都有嘅，都崇光啊， 富人荒咯，但系问题就系、是、你富人荒你唔系要你冇难冇易去到嘛，但系 都唔难嘅，都系去另一边啫，不过系、即系都系御前铁道，不过系另一条线，系啦，算快嘅 ，OK 嘅，同埋咩咯？如果你想未行秘境，咪九头龙嗰边咯。 哇！ 但系啲车好疏， 呢个先问一万蚊饭。 真嘢，而家开始即系我哋去得太多叫做大城市城咧，开始嗰啲地方转去玩嘅时候咧，就嗰个最大嘅问题唔系话点去，而系真系车疏。 啲交通好疏， 车疏啊！ 能登已经系同你讲， 因为我呢边都系噶，我去我去龙英。 系啊， 我去龙英嗰转，龙英自己嗰条铁，即系最近嗰个车站， 东北本线啊， 唔系本线，啊本线 ， 本线， 唔系隔篱嗰条嗰条咩急行啊， 唔系隔篱， 系 本线本身已经疏噶啦， 系啊， 佢仲要其实唔喺车站，唔近车站啊嘛，仲要再转一程巴士， 啊系啊系啊，通常都系咁啊， 嗰程巴士还好嘅，佢有两架，一架咧就环市嘅。 系 兜晒成个市嘅， 系 成个钟嘅嗰度， 啊！ 但系咧就变咗可以睇晒个镇本身啲 样， 啲样咩样嘅，因为佢经晒几个所谓当地景点啦， 当系咩旅游车 咁，当旅游车用啦，佢本身其实都当旅游车用嘅嗰个嘢，呢啲时间一定开嗰架啊嘛， 系 咁重点系我嗰去到点咧，我落车 吓 喺车站，因为基本上。嗰几日咧，全世界都系预嗰几班车一定落车，嗰班都系去龙英噶啦，去搭嗰架巴士噶啦。咁就站外已经有人咩 加定车俾你，系啊， 咩直头有晒 staff 动晒台卖飞俾你噶啦，而你班游客嚟噶啦， 系啊，赚呢笔啫嘛，其实系。 因为你唔喺嗰下买咧，你要坐巴士入到去龙英门口，嗰度先再买到飞，先入到场嘅。咁你梗系。喂，就手買到嘅，順手買啦，唔使買兩重啊嘛。 係啊，好多。 咁但係問題係，其實起完龍英出嚟先係最大鑊。 嚇、 啊！等車走， 係 等巴士翻入去， 係。 唔緊要，因為一日乘車券我就唔使另外俾啊。 但係你時間搏到先。 啱，唔係話搏唔搏到，係冇得你諗啊。 嚇嚇，係啊。 架巴士兜完個鎮，翻到地鐵，翻到 JR 站。一望都仲要四个字架车先到， 系啊，都话搏唔到噶啦， 冇得搏噶， 啲时间边个唔准嘅， 完全冇得搏噶。跟住真系等咗四个字，嗰架车到去入翻 新干线站， 入翻新干线嗰边，因为我唔系因为点讲咧？因为去其实好得意嘅，你由仙台向 调翻转行。 翻转头向东京嗰边翻转头嘅，就系向白石 福岛嗰边啦，系啊，福岛 白石向福岛行嘅。咁其实你要癫起上嚟咧，你可以再来线去晒两个地方嘅。 系 呢个一目千本樱同埋呢个龙樱，你可以一 顺住去可以 顺住一条有本身有条再来线经嘅。 系 只不过坐三个钟头嚟讲， 系啊慢啊嘛，同埋车疏啊嘛，又系个问题啊嘛。 好过好，其实冇去龙樱嗰个咁疏嘅，密少少嘅。两个字一班到嘅。因为龙英嗰条线其实差半个钟一班嘅，其实 佢冇特登话为你喂咩官咩赏花日子。 系啊系啊。 你就算之前嗰日电视新闻卖行晒话诶开晒花啦嚟睇啦嚟睇啦，都佢冇特登开班次俾你嘅。 哈哈哈。 火车JR嗰度。 啊。 因为佢个硬件限制啊。 啊。 单轨车嚟嘅。 哦，夹唔到。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 一条线啊！ 你让路，让路让唔到啊！ 让到路啊！ 系啊系啊， 即系得一条线嘅啫， 冇计噶啦，应该就系啊！你只系搞卡加车卡去解决个问题，你冇再加车，加翻次系。 我走嗰日仲见到个一卡车啊，可以 哇打爆爆硬！ 我哋自己嚟嗰，我哋自己嚟嗰层两卡车啊！我走嗰时见到对面有一卡车嘅， 哇真系啊！讲翻我嗰边少少，讲翻我边少少啊！即系车博唔到个问题咁咧。嗱，最惨咧就系我有两个地方想去，兰德铁道啦，今次就有个地方想去，啱啱隔篱站嘅啫，但系车个半钟一班， 唉， 冇其他交通工具接驳，的士都拦截到， 系， 咁咧就我有谂到招奇招嘅， 嗯， 咁咧就啱啱好咧就好彩地系因为个站咧就啱啱列车交换停三分钟， 嗯， 哦，咁啊时常要突击，即系游击影完相即刻发上翻车，咁结果点咧失败咗，架车走咗，拜拜，系啦，咁就下一班车个半钟之后。 咁大啦， 咁点算咧？最后兵器步行， 啊， 行去下一个站， 唔奇喎、啊。依招好似， 但系最大镬嘅系下一个站四公里， 好近啫。 直夜嚟讲就难啲嘅， 我只脚，因为嗰时都系少少。 因为对于跑步嚟讲，四公里系一个 站。系你哋跑 嗱嗱，嗰时嗱嗰样嘢就嗱，依嗰四公里就咁咧。我月就去咗 系 千岁市我老公个老家啦，咁咧佢个老家嗰间食堂咧就离车站咧大约系半个钟距离五公里到，咁咧我咁咧我喺 B 站拍条片出嚟，啲人问点解你唔搭车，我话我行我等咗班车行路仲快过等车啊， 你睇班次嘅就得，佢你啱啱有班次你咪 撞班次咪到咯，你唔撞正班次嗰五公里你肯行嘅，点都系 同我道理， 肯快过佢，我肯行肯快过佢， 系啊，你反正我都要等个半钟，点解我唔行？我个半钟我考虑行路， 系啊，行路仲快嘅， 系啊，同埋今次行路都有啲得着嘅，喺到伦敦。地震嗰啲殘骸， 即係有時咧，行路咧，你會睇到啲你平時你估唔睇到嘅。 係啊，因為你平時唔會經過噶嘛，你唔會專登走去望嗰地方噶嘛。OK 啊，其實要沿住個海行咧，即係啱啱佢倫敦半島嗰度海嚟噶嘛，個鐵路啱拍住，咁你可以望到啲海景啊，周圍啲民居屋嗰啲啊，都有少少見到有少少風景咁樣嘅。 我自內咁樣，我係由南自內行去自內站，沿住嗰個碼頭行。嗰啲风景咪你唔会睇到噶，你一定要行路先，即系你一定要行路先睇到嘅事。 位即系一系踩单，而家你有单车就咪踩单车咯。但系啱啱你嗰啲荒山野岭，你都唔会有单车噶啦，其实都。 但 系啦，二来你地震完，讲真啲路都未整翻。 系啊，其实都冇乱都烂地噶，所以有地方都要少行咯，要行慢啲咯。 嗱，咁顺便讲下我即系我自己我水管我都讲过，咁我拆开我讲下啦。我三月去Uni 甲子园啦 ，Fly。我今次住喺今次咧就住JR V 人嘅 VIE 边 间啊？ 唔记得咗嗰边，总之日本，总之咩唔记得咗个。 我知VIE 嘅边间七元啊？ 唔系。唔记得个咩地方，其实总之 OK 嗱，房就唔系，即系佢哋捧房嚟嘅 ，OK 嘅。但因为佢啱好就正喺东京同埋喺横滨中间，由嗰度坐车去横滨站嘅话系廿零分钟嘅啫。 哦，大井町系嘛？ 大井町系大井， 啱啱记得先，留咗先交界。 系大井町，算快嘅， 入场就好方便嘅，其实。 而家嗰个交通而家嗰附近都 OK 嘅，起码就系咩啊？起码就系我去完演唱会翻嚟之后，仲有麦当劳开紧，好重要噶。 你品川前后嗰带基本上都旺噶啦，嗰度。 唔系，问题就系睇完演唱会八点半走，你坐翻车去九点钟，其实咧除富士梳化之外，其实都收起晒啦。 九点几其实 好尴尬。 嗱，我以前嗰次就系住品川啊嘛，九点几翻去其实冇嘢噶啦。真系得翻富士梳白 嘅啫，因为富士梳白， 品川商业区， 因为老板 赚少少咯，系啊， 收基本上做完嗰阵晚市就收噶啦。 我同埋就 远少少，即系民居少少，可能有啲嘢生活。 但系喺嗰种中 冇啊， 唔系一般收嘅平闲日就，我唔会系我同埋就系我发毒誓就系，我唔会系嚟收工之前半个钟入去任何间餐厅度嘅，老徐老板。 老乜，老乜系 扯死啊！ 唔系老乜冇所谓，因为老乜嘅话佢又唔会在乎，唔在乎你嘅。 系啊，你跟住你食又麻烦，跟住佢又就知道。 系啊，即系冇俾人有佢咯，冇食或者食嗰餐俾人问候老母啦。 系啊， 咁就咁我住大英丁，咁就去系方便嘅。今次最失今次最失策就系唔讲系唔见相机样嘢，依系喺香港嘅事，戆居嘢唔讲。喺日本最失策就系我低估咗排队嘅时间，我第一去我谂住九点钟排，谂住点十点钟不就排晒， 八半就噶啦。 结果就咩？我九点半去到，排到晏昼三点半先至买到 goods。 哇，恐怖！ 哇，好在嗰日好在嗰日天气冻，我冇乜料嘅，唔系我仲要死咗喺条街，死咗会场外面噶啦。 啊！ 黐线， 呢个系 K 亚 Vina 嘅问题。 系啊 ，K 亚 Vina 人落人 咩中暑啊嘛，外面。 急尿啊！ 谂 下六个钟头企喺度吹风， 食风 系真系日。 好在好在嗰日，好在嗰日佢我又冇乜饮水，唔系多，又同埋嗰日就又冻啊，好因为大风啊嘛，你嘅横滨海边。咁咧，佢条人龙佢嗱排咗佢戆鸠，得一条友收诶，佢用电影只 Q R code 落咗单噶啦，佢嘟住 Q R code， 又一出咗，又咧佢压用个 pad 出咗嗰个单，又逐件执，即系就逐件收钱，我心谂。唔该排咁样耐队啦，廿坑啦，冇用啊咁样。因为通常正常嗰就一个人负责咗单，然后一个咧就收钱，然后一个就执嘢啊嘛，大佬，你肯定有齐货噶啦，唔好话俾我知唔够货。咁你先快啊！佢一个人好悠闲，你慢慢执单。我心谂喺香港啊，杀咗即系碾死你都似啊！你咁悠闲，系本身啲人先肯慢慢同你等嘅咋。 我二次元嗱，二次元叫做做少一步，你系印咗张单递俾佢嘅，佢唔系喺 counter 印单嘅。印你个 wish list 系印咗出嚟先嘅， 到下先痛苦就 悭一步，悭到一步咯。 即系有啲中国佬唔识跳 但系都系慢，唔系 日本人唔识做， 个工序都系慢， 都系慢噶，超慢噶。跟住佢睇佢做，即系佢就你睇香港人，如果香港人做法就系咩啊？一个执单，一个执单，一个收钱，一个又真系执件，咁轮流咁 你咪快咯。你再先进啲咁咪，我喺上面买定，跟住你预翻个数量，我 pack 好晒，跟住 唔系唔使呢样嘢嘅，其实纯粹一样就系咩？一个人负责执嘢，嗰人就平话执一粒，另一个咧就去收单，一收咁你嘅话嘢速度快好多，因为你唔使执完之后之后再对下啱唔啱，对啱唔啱之后就收钱要太慢啊嘛。 你当然啦， 呢样嘢咁话就系最简单就系 commit care 啲人都识做啦，同人做，你话俾你知 commit 同人都做咁多年都识做嘅嘢，你班你做商业做嘅唔识做， 唔识啊？ 唉，真系呕血，真系血都有几两。 真嘅，商业组有个问题嘅，其实呢啲日子咧，呢啲日子做物反嗰班咧，好多都系当日 buy 嚟嘅 ，part time 嚟噶。 当日 part time 真系唔识噶，即系冇经验。 即系白，即系白纸一张，乜都唔识 嘅。唔似寻边 K 嗰啲新鲜白纸嘅好嘢。 嗰朝到现场，阿老顶 briefing 你教完做嗰套就跟住嗰套做 嘅。系啊， 你寻边 K 嗰班全部新鲜白纸。 咁寻边 K 本身就做开啊嘛，自己。 啊、 大佬，新鲜白纸班有个嘅。 系啊， 你唔系你唔自己适应到呢个场景，你 copy 死咗啦。 等我讲，等我讲埋资料先，我仲有少少未讲嘅。嗱，去到今集啦，咁即系第一件事。 连通 啊，连通咪去咗嗰间game 麻士。 系， 点解冇事？咁啱啱咧咁好彩咧，就啱啱开咗个拉里嗰啲抌印仔集体活动，咁啊去玩啦，咁即系 OK 嘅，都唔算太麻烦，系最麻烦边个咧？格光丁市场嗰度， 哦， 太大，唔知个角打唔知喺边度，系啊，即个佢本身个范围太大啊。 嗯，咁我啲本身就大啦，咁嗰 系啊，即系我结果点样啦？我去到另一个点，嗰、那个叫咩？速音馆，即系专收藏嗰啲留声器啊， 系啊，留 声机，嗰啲博物馆系啦。咁啊，啱啱嗰度人打人，我问翻嗰啲人，格光丁嗰个喺边度？咁佢俾翻张相我睇， 系 咁我话我明，结果原来喺嗰度，我争少少行到去嗰度，就系嗰度。咁结果知道，系咪下一转头再等人。就搞掂咗 咯， 系啊，咁都 OK 嘅，一路抌人，一路睇下周围啲环境咁样咯，金泽城啊，公园啊嗰啲，嗰啲 兜咗个圈噶啦， 系啊 ，OK 啊。 金泽城好处就系咩？金泽市佢有个观佢有佢循环观光巴士出线，你知搭嗰班巴士基本上金泽市要仲要去整去晒噶啦。 系啊 ，OK OK 噶，同埋真系上咗上去嗰、那个死啦，突然间唔记得嗰、那个。茅阿神山系啦系啦，即系佢哋 哦，嗰张 poster 嗰样 系啦，呢张 poster 经典 poster 嗰样 系啦，都系嗰个难度，班次太少啲车，如果唔系要自己行上去。 今集即系今日市，其实要去经典三个啫嘛。 佢又好彩，啱啱有朝头早有一班来回，隔三十分钟，即系九点三开车上到去九点半， 翻到去9:78跟住翻嚟嗰阵时就10:03，啱好半个钟到可以俾你上去上岸一阵。 嗯， 系啦。咁啊，天气当天气好嘅，都望到周围嘅。 八神山叫做系嗰班咯，跟住你要另外搵车入去咯。 系啊系啊，因为 呢样麻烦少少咯。 因为就你去远少少总站，跟住慢慢行翻过去咯。 啊，因为金泽同埋仙台都系嘅，佢有自己观光巴士 loop 嘅、 啊， 即系兜圈的。 哦，地方巴士嘅，净系即系嗰啲唔系观光巴士去唔到嘅，已经系。 哦，嗰啲因为 范围外啊，系啊， 唔系佢嗰度唔系观光点嚟噶嘛，正常嚟讲，因为系纯粹系你系某特定嘅族群嘅观光点，唔系 圣地咯， 圣地上有咪有嘢嘛？ 系啊，跟住啱嗰日就啱应该整开嗰两日4月6号同4月7号， 嗯， 咁咧六号嗰日咧即系去到金泽城咧落城之后咧，咁去翻嗰个。博物馆中间嗰度咧有个咩市政设施嘅，即系啲公民设施嗰啲嘅，咁嗰度就扎晒营，即系做即系隔日嗰啲摊档啊， 嗯， 咁咧就有啲即系伦敦嗰啲伦敦图啊，啲手工艺精品嗰啲卖啦，咁隔篱就有啲食档咁样，即系现场煮啲肠仔啊，啲嘢食啊。 嗯， 咁即系好热闹咯，嗰度即系嗱，即系同我对比10年前去嗰阵时咧，就差啲动地嘅。我10年前嗰阵时咧就好静嘅， 冇咁多嘢嘅， 冇咁多人。系啊，啱啱撞正唔系节日啊嘛。咁今次就一个好大对比咯，即系好多人咁算真系好热闹。 嗯， 系啊，去到基督园，佢撞正佢开樱花又免费开放嘅。 哦，我呢样就唔觉，因为其实我好似对外讲，我觉得今日事实上好热闹嘅地方，即系以一啲地区地。 但系我对上嗰次去真系好静咯。即系慢慢自己个眼睇， 可能啱撞啱啦。 去即系好似喺一个森林入边咁，跟住慢慢静静静望啲景观咁样咯。但今次就真系周围都人，调翻转。 我嗰次去金泽都系20年前啦， 系 嗰次仲要落雨 啊， 5月中 系啊。我对上嗰次落都系 天气唔好之余，仲要唔系啲即系睇花嘅时日咧，其实冇乜人嘅。 系啊，即系啱啱撞正我最热闹嗰时睇，哇，好正，即系。即系点啊？另眼相看咯，叫做系啊。 当然啦，咁机会园点都值得去嘅。 系啊，系啊，佢要嗰次唔使俾钱。 对，其实我机会园日去一次都咁超多人，想影唔到嗰种嚟。 系啊，不过佢周围都好多摊档咯，即系变咗又系边食边行咁样，系啊。都 OK 嘅，其实几舒服嘅。 系啊，诶，顺便讲埋我讲埋啦，就系今次去预夹之前就。内容就唔讲啦，因为内容系你嘅嘢嚟嘅。但主要今次其实就系，因为其实KR 其实算系几方便嘅，即系以会场嚟讲，佢都算方便，因为由横滨站行过都系半个钟啫嘛。 近 车站啊， 最大车站，你新横滨就争好远噶。 横滨新横滨就横滨， 就 横滨系咯，好近嘅，廿分钟。 我啲横滨就好多嘅， 日本人自己都讲嘅，记得系旧横滨。 系 就横滨站行出去， 因为 可以行系啦。 无独有偶咧，新横滨都有个会场嘅。 嗰个冇 K 啊，边度啊嘛？ 系啦系啦， 有 K 同冇 K 啊嘛。 系啦系啦。 咁佢嘅横滨，因为佢今次 K 下呢下就佢我因为去咗就系去到嗱平息五个六个钟买完嘢之后，去到又去到个侧门啊，即系个大堂个侧位咧，系去攞现飞，攞完之后会场里边买食，对唔住唔收现金，好彩都好彩我最衰系有钱啫，顶你个肺！因为我都六个钟头啦。如果佢我如果佢你唔 S 你唔俾现金，如果即刻冇钱扑街，我边有得食啊？但系 OK 啊，而家喺度收我虽然我知道下面有间捞身，但系我唔想行翻落去啦，佬。 嗰只系佢收西瓜嗰啲啊？ 唔系就收电子货币啊？ 哦，电子货币其实你信用卡都得嘅。如果你有新增嘅 卡有 IC 系啊系啊，依家新更新咗卡应该都对应到噶啦。依家佢日本捞算方面啊，支付宝微信都收咯， 不过好处就 K R 啊，起码就下面仲有根捞神，安全，起码你唔使咁担心。 我谂佢即系未去到Tokyo Dome咁黐线啦。 啊 ，Tokyo Dome 嗰次其实我都系入到入边场入边个小食摊， 系 佢哋都改晒 cashless 啦。 吓， 咁佢好嘢，佢叻嘅系咧，喺小食摊出边咧有部俾你插西瓜嘅机。如你翻又要差钱嘅， 系啊，你差完之后即系 如你翻又差钱嘅， 系啦系啊。 咩？因为佢会场嗰啲佢费事收，佢唔收现金咪麻烦嘛。 啊， 嗱，因为而家其实呢啲叫做点讲啊？呢啲表演设施啊， 系 嗰啲嘅场馆入边嘅小食亭咧，开始其实都逐步都唔收现金噶啦。 吓， 所以而家即系 过得去咧，你预咗你带 credit 卡、带西瓜嗰啲更新就一定紧嘅。 好， 即系都有一两个电子支付方法咯。 好在上次国立竞技场嗰次去仲股场边次悭仲系收现金啫。 系啊。 国立嚟紧都 cut 噶啦。 系啊。 都可以开始啦。 但系如果佢好心嘅话，你明信支付宝搞掂嘅话，咪咩咯？ 唔系咁用西瓜卡好过啦，西瓜卡我刷容易啊嘛，西瓜卡。 系啊，你睇人啦，你睇人啦，啲人中意。 因为有一问题系你西瓜冇得卖实卡啦嘛。 系。 暂时。 开电子卡啫喎，手机。 嗱，开电子卡咧，其实我上次十二月去嗰次开咗啦。咁咧，其实如果 Apple 就有个 kit 嘅，我唔知 Android 点。 Android 用唔到，因为冇嗰个 software。 唔系，即系 Apple 得喎。嗱，因为我最 iPhone 本身 Apple 用 iPhone 开咧，你 download， 你边度 download 都得嘅，你喺香港 download 都得嘅。 系啊 ，download 咗。 但系咧，去到落咗地喺日本，你要搵 WiFi 博，你要搵网，总之博到上网啦。 系 喺。当地开 系 开嘅途中咧，你要用 Apple Pay 入边你另外嘅支付方式俾一次钱， 系 俾一千 yen。 哦，咁我唔知道，因为我 第一次钱。 哦，嗱，我唔知啦，因为本身我自己个 app 装咗好耐噶啦。咁咧，我系通常 新开啊，新开要啊。 哦，因为我旧嘅，我买间旧嘅。 你系西瓜卡转过去嘛？西瓜卡转过去唔使噶。 系。 同埋我本身我以前嗰旧西瓜卡，我唔知点解，因为转嚟转去咧，就西瓜卡俾玩残咗，冇咗啦嘛。我而家都系电子卡嚟嘅，即系冇实卡嘅，都系。 其实我以前都试过单，但系因为佢 Android 要个咩，我 Safe Key Tie 嗰个。 哦 ，Safe Key Tie。 系啊，如果唔系就完全用唔到。即系其实换啲日本机嘅 Android 先用到 啊。我收 OK 啦，即系简单啲讲要 NFC 吓，喂系日本专用 NFC 仲要 系 啊？你我机用 系啦，你 冇样嘢 噶。你外国 Android 未必步步 support 得翻， 系啊， 呢个系问题嚟嘅。 系啊，我试过都唔得，系啊，佢一入去就要 唔系步步得咯， 系啊，就已经轻咗喺度，轻咗喺度，佢俾我再做搞忙嘢 吓呢样咯，即系 睇下佢会之后会再 Apple 就方，即系iPhone 就方便啲嘅。咁但系你调翻转，你要预你个 Apple Pay 有钱喺度先咯。 哦， 有，因为 charge 第一千，第一下有个一千嘅。 我自己开咗电只西瓜卡噶，因为我就九张西瓜本来系用实卡过去嘅，但系就弯咗，咁咧就冇就增唔到值，点解好？结果咧死地气开咗电子新卡，跟住新卡喺香港开即刻增到值喎，吓，跟住值咁我而家系一张，我而家系咩？有一张。用咗好多年，超十几年啦，即系我喺日本读书嗰15年前嘅，喺东京开咗张挂记名嘅实卡，摆个银包度，跟住咧我手机就一开电，一开个电子卡，即系任何张随时咧，我都有增值嘅。 啊，唔系张，你张实卡应该系过咗期嘅。 唔系啊， 十年 啊，唔系实卡冇过期，我而家嗰张坏咗张卡系嗰啲咩100周年嗰张卡嚟嘅，唔理佢啦。 咦？你嗰张卡坏咗啊？ 唔系。电子版都坏咗，即系实卡仲喺个袋，因为超耐咪攞嚟做纪念啫嘛，咪摆个柜 喺度 收藏。唔系我调翻转，我调翻转就系因为冇攞买卡，我要用翻嗰张西瓜嚟。 我而家用西瓜卡用住我自己名噶，因为当时因为十几年前佢开记名卡噶嘛。 系，依家都要啊，依家都要。 因为咧，其实开如果用开 iPhone 嘅 bar 咧，你开咗张西瓜就超方便嘅。方便到爆！ 当年咁 WeChat 啊，几靠西瓜卡啊？ 咁唔单止啦，最紧要系你喺 Apple Pay set 好个 setting， 冇电都过到数啊！ 系啊， 唔使过电，唔使开，即系你唔使特登开个 apps 过数。你惊就算冇电，佢个电量红色，你都仲可以过数。嗰啲情况你 set 好晒之后咧。咁啊，第二部机出嚟就得啦。 系啊，佢靠个 MSC， 佢真系同纯粹同你读翻张 IC 卡啫嘛。 系啊，好重要啊一样嘢，因为又而家点服好啱就我而家乜张 IC 卡都 要用。你其实系对应翻你话万一你地震啊或者其他情况嗰阵时，你都仲有方法可以用。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是、当铺头戆居净系收电子支付嘅时候，你要靠张西瓜卡。 系 啊，现钱一定要嘅。日本有现钱，日本 钱就点都冇死错嘅， 系冇死错嚟噶嘛。 日本都好，咁但系你话要 cashless 咧，最方便真系西瓜嘅。 系因为西瓜卡基本上而家喺日本叫做系主流，差唔多叫大部分嘅大铺喺收电子货币一定收紧西瓜卡。 因为好调翻转，你话 credit 卡咧，还好嘅，香港大部分都仲用到，未话去到嗰啲咩 JCB 先用得嗰啲 case， 冇，其实少咗好多噶啦。 Visa Master 都收嘅， 比以往少咗好多噶啦。 系啊，国际化咗嘅， 国际化咗嘅，收 credit 卡嗰度，但系 因为用真系用过试过佢兑翻汇率啫嘛。 系啦，其二系点讲咧，就系、是。 咁我哋落去亲日本十之八九都仲喺叫做都市噶啦， 系啊， 你好少可真系唔会话唔收 credit card 噶啦，系。 你真系乡下地方完全现金做， 你乡下到爆嘅咪现金咯， 系啊， 即系中间 cash 系一个中间位嚟噶嘛， 系啊， 即系收唔收现金但系收西瓜嗰啲，其实系中间位嚟噶嘛，我嚟讲， 系啊，呢样嘢就即系所以而家真系冇办法，喺日本都叫电子支付噶啦， 其实都佢。佢 都有好處嘅，其實 二來佢交通用 IC 通曬之後咧，你開始打一張基本上全國用到噶啦。 係啊， 而家主要 即係你西瓜嘅可以，即係總之各區你 Eco 卡啊，嗰啲開卡嗰啲。 我就算而家攞張西瓜過 Eco 卡好嘅啦， 得噶收嘅其實 收錢 就算北海道通都照收啦。 全基本上西瓜卡 啦， 係啊，所以西瓜卡其實而家本係叫做咩一卡通行噶啦，去到、啊、除咗啲好離譜嘅細站唔收之外，基本上大地都收。 地方交通嗰行會收， 或者一啲講明唔收西瓜嘅先咯， 係啦。即系有啲真系自己系统就， 譬如品川站落台场嗰部巴士， 系噶， 仲系讲明唔收西瓜嘅， 出啊，唔收， 系啊， 坚持原则。 咁佢又自己方法，佢唔收就都咪唔收咯。 诶、欸，咁我俾现金买嚟嘅， 系啊， 主要讲咧，佢可以我去日本啦，我 咁其实都有好处嘅。咁你变咗就带现金唔使带咁多， 系 啊，即系因为可以带少半嘅可以。 不过真嘅，因为调翻转用多咗 cashless 咧。我今次去咧，其实现金系使少咗，变咗翻嚟嗰转系真系多咗现金喺身。 系啊，其实就唔使再下次再去就唔使再唱可以。 我系点讲咧？我拉尾嗰两日喺仙台，我哋两姐弟喺度使银仔， 又系送翻摊。 系啊，啲一 yen 点样搞？点样算咧？ 少 yen 啊，一 yen 我而家叫做两个方法嘅啫。我一 yen 一 yen。我香港就唔会嘅，但系日本而家我谂嘅方法就系咧，一 yen 就难唔理三七一，总之去到 convenience 就倒晒落去。 吓、啊，好系啊， 佢有现金机啫嘛，都系。 系一 yen， 如果系唔系人手收钱咧，佢嗰个现金 系啊，你唔会麻烦到佢噶嘛，佢系基数啫嘛。 系啦，佢同你唔系佢纯粹帮你笃啦。 系啊， 而家其实都未系转晒嘅，其实。 唔系佢自助 式，唔系一自助式半自助啦。而家所有嘅而家就好多 方法你自己揿。 唔系东京我见基本上都转晒噶啦， 系 半自助噶啦。咁仙台都仲有啲唔系嘅， 系 仙台市本身， 即 系仙台大即使 地方嗰啲都系可能都系 即系大站氹氹圈嗰几个商店街嗰啲都好，其实都未间间转晒嘅。 系 佢仲如果仲旧式同你要多人手数钱咧，就照队啦。咁佢同你都系倒翻落机数嘅啫，佢唔系自己数啫。而家 系。 只不过东京再行前一步就系佢连数都费紧钱，你滴落倒落部机度啊嘛， 系 咁咪倒咯， 系 你收神沙佢又唔会告你 嘅，系你啱啱谂起一样嘢啦，即系现金个问题，其实一个最大问题咧就系啲散纸用晒，剩翻啲余吉或者将来嘅咩啦，系色泽啦，系啦， 零一 啦，系啦，咁嗰时点算咧？点样去？大支出其实可以冇问题嘅，即系推广业务都应该都受一万嘢嘅。 唔系大支调翻转我就嗱，今次我真系留大支走， 系 我留大支走。 唔系我其实有方法，我嚟唱打散啲咩啫，啲散纸咁样。咁个方法咩咧？就我叉西瓜 都得， 叉西瓜 每次叉千蚊。 拆散咗，因为打散 九千一，系啊，咁就唔使烦。 哦，我冇呢个问题，因为我通常买我系现金派，我唔中意用电子货币，因为我而家碌卡嘅话咧，会好容易买过龙嘅。 系， 所以我都系现金。 但有阵时啲钱太省，可能食餐嘢千几英咁样，我冇。 咁啊，梗系啦，拆佬。 你好零丁咧，有时啲位好零丁， 系啊， 你手头啲银仔又俾唔晒咧。 不如咧，去便利店买嘢咧，好容易嘥咗 阵钱。又唔想下俾大支，我觉得好似烦到人嘅。 系 啊，我通常去便利店，我通常咧就咩？大支，我大支通常就咩？拆死个卡啦，就拆咗，通常小卡真系拆咗张买嘢去嘅。 系啊， 跟住咧，几钱咪攞嚟买散嘢咯。 系啊， 一般食嘢，今日我都系俾现金，我现金派嘅。 系啊， 稳阵起见，即系费事我买下，突然间翻嚟一睇啲信用卡咧，吓到鼻哥个冇肉嗰种啊，系冇啦。 会 噶，就算，因为你俾现金咧，都逐张数嘅话，你会 激招， 你有感觉，你碌卡十万英啊，买碌咯，碌完之后翻嚟，哇！佢雕塑 啲嘢。你倒翻转你咩啫？即系你近去管理你嗰张信用卡嗰啲收支收收收支 收开支嗰啲嘅啫，其实系。 唔系，因为即系我而家系我自己 嘅。有时大家使钱嗰个感觉真系 系啊，会麻木咗嘅。 系有个分别嘅。 系会麻木。 碌卡太爽嘅，咁太爽嘅。 唔系你碌卡个银码，你冇乜感觉噶。 系， 但系现金咁，你成就逐张逐张鱼吉数出嚟嗰下， 你 肩痛噶。 数咧，你会 feel 到，哎呀， 好啦，系啊，呢样嘢系好重要嘅。所以点解？所以点？即系我成日话，所以咧，我就系啊，啲人话我哋话就系要训练自己管理财之后咧，用现金系一个好重要方法，亦好重要的地方嚟噶。 系专登烦到烦自己啊嘛，等自己 唔系你对唔系系你对于现金，你对金钱嗰个着 系啊， 嗰个着嗰个数数，你对于钱嗰个数字咧系实感啊。 系啊， 你碌卡嘅话咧系你就系纯粹数字，但系你逐双数，你觉得系实感嗰下咧，你钱你使少好多噶。 呢系真噶。我嗰日喺睇下先，喺仙台间 shop map 吓， 仙台市间 shop map 吓， 见到佢 shop map 有个好细嘅 corner 卖门嘅， 系 唔似老抽大好多个 corner 啊，有扎东京都揾唔到嘅模型 吓， 我望住堆价钱，我冚不得抬走啊嗰刻， 但系你冇 跟住 啊嘛， 跟住揞实我一揞袋望住扎鱼吉，我唔敢俾啊。唔够俾，因为 系啊，所以我觉得现钱好重要噶。 我冇袋咁多钱出街，啱啱 系 咯，啱啱我袋咗一两万英出街，叫做扎袋啫嘛。 咁就可惜啲咯， 咁咪喂收手咯， 系啊， 咁咪冇买咯，咁咪呢样感觉咯。系你嗰刻发觉唔够钱，你就会缩噶啦嘛。 呢个系我前， 如果调翻转，我碌到卡嘅，我碌咗啦。 但系有阵时调翻转，你唔买后悔嘅。 但系有阵时呢样嘢，我觉得系学， 即系冇错冇错，悭到钱，但系有阵时 唔系理财，呢个我系理财，即系你叫理财就系我就系。 当然后悔， 但 后悔点都会有嘅。 唔系啊，系最惨系你有钱买唔到啊，系 啊，你真系钱买到啊。 嗱，有钱买唔到其一啦，买到唔买其一啦。 即系买咗后，有时系买咗后悔，好过唔买后悔嘅。 因为我今次个 case 其实我去东京其实话好彩啊， 啊， 因为今转好多鬼佬见到， 啊， 好多超多， 系啊， 黑人、白人、啊，非洲、欧洲、美洲乜 都有啦， 真系乜沟都有， 系啊， 真系乜沟。 唔系真系你相对十年前咧，真系差好远啊，即系好多好国际成件，好国际化嘅。 我喺池袋 book off， 系 我见得两个日本人， 吓。系啊， 唔系一铺四五十条，我得两个日本人。 嗱，我明白嘅，因为好简单，嗱系客人系啲员工先， 客啊，因为真系得几个日本人啫，全谂部鬼佬。 系啦，而家都 唔系你喺东京，你喺东京，我哋即系我哋呢啲 A C G 宅嘢咧，你喺东京其实唔熟噶，因为真系同班鬼佬争。 系啊，佢全部都系喺嗰度争， 大家都喺嗰啲铺， 系啊， 大家都系卖嗰啲嘢， 系啊。 上次台场我都唔觉，我上次台场跟登 base 我都未觉，未系咁觉眼。虽然都多鬼佬，嗰日 我多香港人。 今次喺池袋 book off 成铺都系鬼佬。Anime 好啲 ，Anime 成铺都系女，虽然多鬼妹， 一样啫， 但都有多鬼妹，多鬼好多鬼妹。 系啊， 手屋又系，手屋超多鬼妹，老抽铺。基本上你是去买 ACG 嘢咧，我而家调翻转，我劝咧，你唔好喺东京买。 啊、 你同乜鬼佬争，随时争唔到。 系 你行远少少，你可能落头罗兰滨啊。 唔系你知道边啲地方有得 买？你总之你知道，诶唔喺东京23区核心嗰扎铺嘅，你出远少少买。 咁样讲啊，其实我觉得东京以外买一个问题就太散，你事前要做翻调查先。 你或者系咯，你要 check 咯。 又讲翻上次大衰大苹果大衰嗰度，真系好散。真系好似疏落嘅，其实我感觉上真系虽然讲已经话叫宅地， 叫集中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我都印象真系你真系要买宅嘢，日本桥，打翻日本桥 又系日本桥 稳阵嘅， 稳阵嘅。 系啊，抽完有时日本桥真系有新发现噶，有意外发现嘅，有机会系啊。 大关系都入，应该咁大阪咧，而家得翻日本桥咋？以前都仲会拆散，以前喺梅田嗰度仲有一间虎穴，而家执埋啦，嗰间虎穴 冇啦，梅田都系啊， 执咗全国本晒啦，虎穴。 系啊， 而家冇咗虎穴之后咧，我不论系日本桥又好，老生可能系寂寞咗嘅，即系就系我咁讲。你就硬系觉得就系你始终你以前惯一虎穴行一转，而家冇虎穴行咩？咩虎穴冇咗啊？ 系啊，即系行咗乜个仔街，其实系 几空虚，其实系。 先入东京虎穴得翻一间， 系咯，得翻一间虎穴，美朗就得翻一间，但系都唔系好，都唔算好行嘅。 美朗从来唔好行嘅，美朗 好逼，太逼啊！ 美朗从来唔好行。 反而嗱，仙台嗰间我终于去咗啦。 系 嗰间出名声嗰间， 真系出名声咧 。 隔篱雨店啊， 楼下系街市啊。 哦，咦，仲需要中嘢喎？ 楼下系街市啊，因为佢啱啱系其实喺咩位置咧？仙台站西口，即系大家望到仙台站嗰个外观嗰边，嗰边商店街，即系对出系行天桥巴士站，再行就商店街噶啦。一扎商店街，其实几条商店街都喺嗰边嘅。咁我记得 Parko 系 Parko 二，Parko 二后边一条街，就喺后边后巷嚟嘅啫。佢就喺啱啱嗰，因为嗰辣街其实佢地铺全部系啲。肉店啊，鱼档啊，真系街市嚟嘅嗰度。 真系中嘢咯，即系中嘢百汇咯， 好中嘢嘅，好中嘢嘅。就啱啱间美廊就喺街尾某间鱼档嘅楼上。 吓、啊， 嗱、我喺地铺都唔觉嘅，我喺鱼档唔觉噶。真系我行过鱼档嗰刻唔觉噶。我去到条楼梯行上去美廊，喺美廊门口就闻到鱼腥味啦， 撞鬼啊真系， 正嘅， 正爆啊真系。 诶呢单嘢其实当年美廊开铺嗰时未觉嘅，跟住有人喺 Twitter 讲嘛，喂开鱼档楼上好臭啊嘛，先开始怀疑嘅，都几年前嘅事啦。跟住我今次真系亲身去发觉，真系我上到去先发觉闻到嗰阵味喎。 因为我其实我去过几间，我去几个，即系通常美廊系开喺其他地方，佢好少其他咁嘅嘢嘅，因为通常开商店街啊嘛，即系红本市咁样，佢就开咗商店街嗰度， 或者骑呢位，因为新宿间美廊搬咗去西口嘛，西口仲要系罗大家嗰边嗰扎商业大厦， 因为其实美廊开骑呢位嘅，专开骑呢位，因为佢唔似灰咁样，灰开大位，但系佢专开埋呢咧，冇人要骑呢位。 佢咩嘛？ 悭钱啊嘛，所以我开佢 冚步做咯。 系啊，所以佢点解开咁？佢系开细铺，开骑呢位，唔好行嘅，绝对唔好行嘅。但系就因为咁样，所以佢先维持到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争好远噶，咪咯。如果咪咯冇埋唔知点算真系。 你应该调翻转嘅，的确你去过仙台铺就要明，咪咯会揾呢啲铺嘅， 专门依位喎。即系我一嚟虎嚟话札幌咁样，揸虎穴过咗几靓咪，一都札幌执咗之后，都成年几揸咗咁耐啦，个位空咗冇人租唔出， 系啊， 边度租咗咁样大个位，点租啫？即系老抽个位咁样，嗰座大楼而家唔知点算，而家好似话好似而家好似要拆船。顶埋佢嘛， 顶咗 嘛。 咁我最后呢边啦，我其实有少少补充嘅。咁冇啊，即系最尾啦，咁翻嚟啦，咁发觉即系点样讲咧？即系嗱，我又好衰嘅，中间我因为我今日翻去大阪啦嘛，咁中间会经过琵琶湖噶嘛。咁本来咧，其实我嘅打算咧就本来咧想去美贤亭停。 啊 咁我去揾间 K1 街嗰间学校想望望嘅，吓、不过好唔好彩咧，发生两件事。第一件事咧就都系打风，咁啲车就乱晒，咁即系 系啊，四月 九号嗰日， 四月九号全国大风啊，大风 暴系啊， 我试过啊，我濑过嘢， 车一来乱晒啦，咁第二来落紧雨啦，咁去到我谂都唔系咁好环境，咁啊结果。放弃咗，咁其实点即系呢个之后原因啦。咁另一个原因系乜嘢咧？我个行李太大嚿， 系 嗰度 locker 塞落。 哎呀， 因为上次嗰个细啲嘅，我行李我塞得落嚿，可以塞完之后，跟住坐紧嗰铁道过去噶。咁发觉即系两个条件之后咧，就发觉结果放弃咗，就直接落翻京都算。 行李塞唔落又系啊。 系啊， 因为嗰日。走嗱，头先提过啦，因为我结果记唔到特家点嘛， 系 咁啊，真系先抬嗰只大箧走啦， 系啊，有碌架烦噶，如果太人 翻到东京，咁又未够钟上奈利塔， 系 因为有 pass 梗系买奈，梗系坐奈利塔啦，顶呢个费， 系啊， 梗系唔特登俾钱买 Skyliner， 系啊，咁你搵 咁我去到又未够钟上成田上奈利塔 express， 系 喂点咧搵个碌架， 系啊， 嗰日。除咗 Narita 嗰层之外，冇一个 locker 机嘅。 其实都仲有方法嘅，如果东京站嘅话，地宫同地府度有个可以存放行李嘅。 爆咗！ 哎呀，都 佢都爆埋，剩低嗱呢梯 expect 月台上一层嗰扎 lock 架冇事。 哇！ 几多人啊嗰日？ 又系嗰度。 系啊， 系啊， 系得嗰度有 lock 架嘅。 O K， 话好彩，诶、欸，啊我 一落 lock 架就可以落去下面方便喎，但系 我咪摆低 lock 架，跟住上翻去食嘢咯。 系啊。系啊，其实走嗰下方便噶，你讲、 啊。 我今次走又系噶，嗱，今次走咧就得意嘅，因为大阪，知大家知唔知啊？大阪开咗新站， 嗯， 梅田梅北站， 梅北咯， 系啦、啊，嗰度又系我又系用呢个方法将个行李摆咗喺嗰边站嗰个 lock 卡度， 冇拎咁远， 系啦、 啊，趁冇人用， 但系系啊，但系方一来冇人用啦，二来其实都行过去都唔系太麻烦嘅，啲佢有晒电梯啊，有晒， 佢系远啫， 系啦系啦系啊，其实基本上你就等同于东京嗰个构造一样嘅， 系啊， 其实系啊，即系总之你坐去机场嗰条线个月台系冇路链咁远嘅，系啦，咁样去咯，同埋即系其实方便咗嘅，咁因为以前咧，如果你要坐喺梅田哈鲁卡咧，你要翻你可能要落新大阪先。 嗯， 喺新大坂 再行过去， 再翻掉头翻 系啊！而家唔使梅田站有车直接去到， 呢个就方便好多， 真系好乸多。 直接去周远， 以前好捻痛苦噶。以前如果梅田你去机场嘅话咧，通常坐巴士最快坐巴士噶，因为你去东急坐巴士嘅话系方便过搭火车。但而家佢有车直接去唔使烦啊嘛。 系啊，都算方便，其实。你认到啲位置其实都唔系好烦嘅，因为其实个梅田站喺新起嗰扎商业大楼嘅嗰边， 新 巴士隔篱 又多咯， 系啦，你嗰时行过去嗰扎新嘅大楼，你行过地库就系个新站嗰入口嚟， 直头再开发区嗰边啫嘛， 系、嗯、啊，即系其实啲路都好型嘅，其实啱啱远离咗最中心板板金啊板城嗰扎商店街嗰度、北边零零丁丁一大空地系啦。咁所以都虽然话远，但系都好型嘅。 嗯， 系啊，咁样咯。咁讲翻啦，即系嗰日，即系话完好啦，失败咗啦。咁点样算咧？咁嗱，即系嗰日谂有两个方法翻入京都嘅。咁第一方法坐新快速， 系 落去京都，但系嗰日啲车已经乱晒。 系，因为大风雨。 系啦，同埋加上新快速，其实实际上话快速啫，但系都一个钟，应该一个钟少时间先落到京都嘅。 嗯， 咁结果咧，梗系新干线啦。 系。 系啊， 你拍试计新干线啦。 唔系我大东海喎、 啊。啊系喎，系喎，东海。 系啊，咁呢个就自备钱。 真系屌， 货金系啦， 俾钱啦。 系啦，但系 OK 平嘅。 唔贵。 因为其实新干线 你大阪落京都唔贵， 其实。唔系，买完落京都平嘅，990 yen 特金券。 唔贵。 系啦，跟住加1200 yen 车费，2000几 yen。 你都2000人啫嘛。 10-20分钟到，三分一时间。 系啊。 系啊，咁啊俾佢啦，梗系嗱咁样攞京都先，跟京都先再转翻咩咯，转翻新快速或者其他特急去落翻大阪咯。 嗯、 但系嗰日都结果系留咗京都一阵嘅，咁、去咗本能寺。 哦， 系、哦，因为上次经过冇入到去嘛，今次就即系反正去到京都咯，京都周围咁多人嘅话，咁去啲冷门地方咯。 系，当然啦。 咁发觉间本能寺好鬼搞笑嘅，个门口好细， 系好细嘅 呀。喺啲商业大厦。俾啲商业大厦包围住，喺后入， 系啊，好细嘅啫。 系啊，同埋讲真，嗰个歌唔系真系本人知嚟嘅，系即系叫做， 梗系啦，唔好玩啦。 知道叫咩咯？即系你想搵信长公嘅话，可以去嗰度望一望咁样咯，叫系啊，真系摆咗个信长嘅灵位喺嗰度。 嗰度叫做后补咯，后起嘅咯， 因为好多其实好多古迹其实都搬嚟搬去，即系关只本院寺啊、任亲寺地方都搬嚟搬去啦， 几次啦， 咪就 系 咯， 大家 即系大家对历史有记忆嘅，可能只烧咗 啊， 本来嗰栋 系啊系啊， 呢栋真系啊， 即系大家而家认识嗰栋系后起嘅，后 系啊，因为啱打风又冇乜嘢好做，咪叫佢留咗京都半日食埋嘢，先落去落翻大阪咯， 咪 咁啊，最后大阪嗰日咧，咁住边咧，又系西金宫。 哦、 大家熟悉嘅新金宫系啦，但系今次就唔系住平价酒店， 系 喺对面咩家东区隔篱嗰间 spa 哦， 嗰间有温泉，有啲游水嗰栋楼，咁又系啊，即系啲嘢又系自动化，又系自己行马机度搵翻自己名 passport 咁样咯，系啦， 然后方圆万岁， 咁嗰度基本上就似大光个温泉嘅嗰个玩法就。 入到去即除鞋先，系啦，攞个攞个攞个鞋 lock 卡开，锁锁咗对鞋，跟住就佢基本上俾你赤脚嘅，系啦，咁就赤脚拖住个行李去翻酒店度啦。咁嗰度咧就，原来发觉咧，虽然嗰度嗰间嘢开咗十几年，但系咧就有用新嘅酒店，叫做咩？辅助栋，系啦，咁就嗰度就全新嘅，咁入到去好鬼大。 新起 下啲嘢都好方便，好用系啦。即系如果即系你俾得起钱嘅话，即系你唔想住嗰笪厄笃酒店嘅话咧， 就嗰边 系啦，喺当然嗰边嗰个嗰度都推介，啱啱当然隔篱啫嘛，所以搭车都方便噶。 嗯， 系啦， 近啦， 系啊，同埋真系佢个温泉都几鬼大嘅。 嗯， 都几间房間有几种唔同式温泉，有桑拿，泳池就咩咯，就比较慢啲，因为要早啲去。七点前闩门，系啦，所以主力都系浸温泉噶啦，其实都系，同埋入边都系好似类似大江户咁样，有啲食店，有啲即系可以机铺可以俾你玩啦。基本上，如果你唔想周围行嘅话，入边机铺可以玩咗日嘅，可以。 哦， 系啦，即系有行可以唔使行街，系啦。即系调翻转，其实住呢啲酒店咧，系应该留喺酒店。 你可以宅喺酒店度， 系啦，即系调翻转，你同对面嗰宅嗰个平价酒店唔同嘅，平价酒店系去到最尾你玩到攰晒，你先翻去瞓。 平价酒店你纯粹去瞓嘅啫嘛， 系啊。 你正常点讲啊？你去旅行，你要平嘅酒店，其实都真系为咗有张床嘅啫嘛。 系啊，所以其实嗰度嚟讲，即系对啲想平玩嘅人咧，系非常一流嘅，交通非常方便。即系啲酒店又平，跟住附近。有间档坐阵喺度，咁基本上你买嘢唔忧，又冇买唔到嘅。 佢有嘢玩，有嘢成嗰啲我妈 care 嚟噶嘛。 系啊，跟住你去你新世界又方便，通天阁又方便。 系，咁嗰个位你本身近，所以你讲佢比大阪镇更中心。 系啊，真系即系你撤去你想周围走都方便嘅，其实。 嗯。 你系争系真系，因为远离新干线少少，所以嗰度会嘥少少时间啫。嗰度 你唔近车站啫嘛？ 系啊系啊， 唔近大站啫嘛，其实 都嗰度好大噶啦。如果你去机场嘅，其实嗰度南海一出就已经入到去。 系咯，再近啲。 系啊系啊，系即系又麻少少嘛，即系要兜翻天龙先再出啫嘛。 系咯， 系啊，你要喺新金钟，因为考到琴定新金钟咧，你要喺天王之转车。 系 啦。呢、这个麻烦啫，但系南海就唔使啊！你新江东有一片，直接过去搞掂，系啊，所以好方便。即基本上，如果大阪你我第一个谂嘅地方都系新江东 都系呢边噶啦，其实 系啊系啊，即系除非你想行梅田嗰边，梅田嗰边有另计啦。 系，唔系梅田始终而家再开发咗，叫做有啲嘢行下嘅，其实 系啊系啊， 值得去嘅。 咁佢本身旧街嗰度又咩咧？又不断翻新紧咧？ 旧街一路翻新紧， 系啊。你嗰班时好似扩建咗，好似多咗栋， 又多系啊，起咗栋新嘅， 黐埋咗两栋嘢，有桥过，有条桥过到去。 佢攞埋隔篱嗰栋，跟住起咗条桥。 系啊，变咗两个面积。系啊，跟住后面又有堆咩蕉啊，嗰啲啊，好似啊蕉， 系 啊， 总之就系一大扎大家熟嘅， 系啊，啲 连锁铺喺嗰边啦， 系啊，连锁铺系啊，除咗一个巴士之外，有 其他。正常你要 shopping 都冇话边度去唔到噶啦，嗰头。 系啊，跟住隔篱白金有成几条街都系佢嘅，咁你基本上行唔晒，又系行唔晒嘅，啲人都你要已经行咗。系啊。 O K 啦，咁有咩嘢补充？差唔多啦， 都差唔多啦。 因为我嗰啲之前嘅嘢冇，其实之前我自己个综合节目讲咗，唔再讲啦。 因为纯粹感觉上都其实冇一点大变，系真系啲嘢新咗，啲酒店嗰啲即系不断咁发生，跟住啲街佢 新净咗咯。 系啊系啊，即系冇以前咁搞得咯，即 系 好行。 唔系，因为依一年日本俾我又系占据晒咧，佢狂起翻啲基建去顶呢刻嘛。 系啊系啊。即系好明显系已 经系啊，所以趁早去啊，因为可能下次去日本去排游客运动噶啦，就会系啦，追游嚟打。 开始有啲地方开始紧啦， 你开始啊，大佬，黐线顶你肺！我录音，一刻竟然突破，已经跌穿五算啦，黐线，大佬，日本而家请之后就日后咁跌法点顶啦？啲游客系咁涌嚟。 系啊， 仲有 京都嗌救命咯！ 最惨系咩啊？你使 嗌咗好多年救命， 嗌咗唔系，就一年方嗌救命，系而家直情咩？啲电视节目已经攞晒嚟，都系成日讲啦，已经系咗 新闻 啦。但系 新闻 但系京都日日好惨嘅，佢唔靠旅游咧，冇税收啊。 佢 北京都真系靠旅游，咁只能 因为啲嘢啲楼拆得唔起得，佢真系靠 得 系啊，真系靠旅客啲收入去维持翻个市府。 调翻你京都个问题系佢好多古迹唔喐得， 系 佢本身京都府嗰个条例之下，其实基本上你冇办法再发展啲嘢。咁、但系你唔发展得嚟，你觉得古迹其实俾边个睇嘅啫？都系俾游客睇嘅啫嘛。 系啊，系啊，即系佢唔做下生意，基本上死多条。 你唔做游客生意就死梗嘅，所以讲。系啊，但你做游客生意得嚟，你又要你又一路都讲紧，其实讲咗好多年噶啦，都系话游客太多。 系啊， 或者啲游客唔守规矩。 系啊，应该唔守规矩比较麻。 唔守规矩系麻，系真嘅。其实近年再明显咗嘅，就系嗰时长屋啊嘛。 吓。 旧年定前旧年长屋班友仔班唔记得大楼客定乜鬼中咗入去嘛，真系捉班系影相， 系啊，真系 搞要报警嘛， 加点啊，系啊， 咁嗰啲即系你唔知规矩，搞到搞臭个场，我帮你唔到啦，大佬。 玩转个场咁，所以其实好麻烦嘅，即系 即系麻烦。游客真系旅游生意系两面人嚟嘅， 系， 但系 钱。钱嗰度重要，但系背后嗰班友听唔听你话嘅， 同埋一样嘢就系、已经超过咗日本社会承受嘅极限噶啦，去到钱多超过咗你可以顶得顺嘅上限，即系有啲嘢你唔系话系多得钱噶嘛，啲嘢点有任何嘢都系超过咗问题， 过咗个 临界点啊！ 你因为好简单，喂，佢政府自己都报咯，今个季度300万啊！ 系啊， 有几多？你有几多听到300万去日本啫？ 系啊，其实真系大都市一定沦陷，所以 即系失爆噶。 你点样讲咧？即系所以呢份即系又去，其实咧，如果唔系，如果自己去嘅话，通常都会揾啲比较僻啲地方去。 因为我呢四日喺东京咧， 系 我系调翻转，我呢四日喺东京，我系新宿叫做见到多啲 日 本人嘅嘢。 系啊，即系地道少少咯，其实感觉上。 新宿叫翻地道啲嘅啫。 系啊， 喺池袋又系一堆鬼佬。 系啊。 老抽更加， 雪糕唔使讲啦， 雪糕更加。 你啱啱新发展成堆新大楼起晒，就一定。 你总之有新嘢起好，或者有新景点出嚟，咁、 啊、 全部都系鬼佬。 晒过去系啊。 咁跟住二楼嗰堆鬼佬，大家都知啊。其实我哋呢啲同类嚟嘅，过去买 A C G 嘢嘅，十之八九都系。 系啊。 结果有 A C G 买嘅地方，一定见到鬼佬。 系啊。 唔得，依家真系社会问题嚟嘅。 点样讲？你要揾中古嘢系嗰啲困难嘅。 你以往嗱真嘅，我哋疫情前去当期 系 好记得噶。疫情前去当期啊， 系 你去除咗新宿嗰间， 撞口撞面都系中国人。 除咗江户记丁嗰间之外，你系撞口撞面都系日本人多噶嘛？ 日本人多，唔系我中国人都有 一次时啦。 系啊， 入江户记丁嗰间最多中国人嘅， 系 大家都知嘅， 系。 但系调翻转，我呢两次喺东京， 吓， 基本上间间当期都系鬼佬， 系啊，五啊六色乜都有咯。 你系唔会见你根本调翻转，你反而喺当期见到嘅日本人系店员啊， 系啊， 见唔到客噶， 店员都唔系日本人啦，可能系留学生嚟噶， 唔奇啊，唔奇啊，而家 即系唔一定，就最主要唔系中，唔系亚裔，系啲 非洲咯， 系啊， 系咯， 非洲啊，中东啊， 我当期我未有，当期我未遇到。还叫做乜嘢嘅？ 系啊，即系国仔化嚟嘅。 我喺Family Mart 啊， 吓， 我叫几间 Family Mart 啦， 吓， 睇铺嗰个系黑人啦， 系啊。 而家东京， 但系日本好流利喎， 系非洲黑， 系啊， 系非洲嗰种黑。 你入你 日本流利过你喎， 系啊， 你喺东京想你喺东京想搵一间唔系日本人做入个便利店啊，你都几难啊。而家 真系反而少啊， 人手多啊，都系女客日本人，如果日本人要唔死啊？ 唔系，因为调翻转啊，我去即系我见到有黑人做店员嗰啲铺，真系多游客出入啊！ 吓， 你搵个识，你搵个感觉上识英文嘅去应付我哋啊嘛，感觉上啊。嗰个黑鬼识唔识英文我唔知啊， 可能仲难听过日文咯， 可能佢识肯亚文嘅，或者学外边拉菲文嘅唔知啊。 因为试我呢两次去日本，其实见好多就系、是、只要嗰、那个嗰间铺或者嗰个位置系容易有鬼佬出入咧， 系啊，就安排啲 好多时真系会请个关，即系请啲黑人或者真系好明显唔系亚洲样嘅人喺度做嘢嘅。喺间喺品川， 系 品川嗰。即系商业区嗰边嗰间 Suki 啊，Suki 啊又真系动咗个黑鬼噶，不过佢唔做嘢嘅， 佢负责外卖嘅。 哦， 店内唔见店，佢见我见佢店内喺度喐嘅，但系唔系店内啲嘢去做嘅，佢负责外卖，外卖嘅。即系真系你而家过去东京玩咧，你调翻转，你唔惊日文唔得，你惊英文唔得啫。 系啊， 调翻转。 系啊。 即系好似十年、廿年前咁，我哋惊普通话唔得啊嘛。 系啊， 因为多中国人嘛嗰时。吓、 啊， 而家反而真系多咗欧洲，多咗欧美。 咩人都有、 啊。欧美样嘅人咯，起码。 系啊，系啊。 唔系亚洲人。 我成件事好国际化，即系点样讲？英文基本上都要噶啦，跟住如果你识其他语言就更加好。 你只要喺东京啊，你只要喺东京或者大阪，你基本上你日文以外嘅文点都要识噶。 系啊。 系咯，咁样咯。 所以即系。好唔同咯，而城市嘅感覺其實即係呢個我最大最大最大唔同係呢個咯， 真係變咗好多。 所以真係唉， 但係點樣講咧？倒翻轉都係值得去嘅，我都係佢。 咁係我從來都説嘅，即係喂，你話去東京去到厭啫，你係去東京大家識嗰啲地方去到厭啫嘛。 但係你 好大日本， 你東京以外地方我想發掘啊嘛。 唔好話東京以外啦，你大家認識嗰幾笪新宿、涉谷。池袋 啊，都 话 不如 变 健一系啊， 上野老秋呢五笪以外，你去咗未啊？ 唔系，好、 啊、 简单， 好多地方你未去。 嗱、啊，我总结下一样嘢啦，即系最后一个总结就系、是，日本有几大就系、是，西班牙、法国、比利时、德国加埋， 半个欧洲咁大啊！ 系啊，你话小日本啊，大啊都仆街啊！ 因为中国大，所以你讲日本细啫。 系啊，中国好卵大，中国太大了。 俾世界地图嗰个 scale 呃咗咋？ 但你试下啊，你试下用咧，就你只要将日本个地图一啲入，因为有日本有 实质嗰、那个 size 摆喺欧洲佬，好乸大噶，半欧洲噶，欧洲你从冇叫小欧洲噶，有冇小法国噶？但系小日本，只纯粹因为中国太卵大啊！所以日本有好多地方去，好啦，咁今日讲咁样讲成两个钟啊，好，咁下一次就我睇下，我六月尾去日本嘅时候睇高田美美嘅作画展，睇下到时有冇古灵精怪讲下啦，好，咁下一集再见，拜拜。